罪。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继续实行超低息的政策。由于联储局并没有宣布刺激经济措施，只是说在需要的时候再推出宽松政策，投资者感到失望，入市意欲不大。美股全线低收，但跌幅轻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976点，跌3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20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4点，收报1375点。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投资者观望欧洲央行是否会履行承诺，推出应对债务危机的切实措施，入市态度审慎。伦敦奥运的第五日，国家队再添4金3银，金牌总数增加到17面。赵刘洋在女子的200米蝶泳夺金，并以2分04秒06打破了奥运的纪录，为中国游泳队拿到今届奥运第四面的金牌。寻求卫冕冠军的刘子歌只是排第8。吕小军在举重男子77公斤级的比赛以379公斤的总成绩夺金，并打破了总成绩的世界纪录。早前秦海和罗玉通在跳水男子双人三米弹板决赛拿到金牌，是跳水队今届的第四金。李晓霞在乒乓女单决赛击败队友丁玲，获得金牌。另外，陈明仔射击的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决赛不敌南韩选手，卫冕失败，得到是银牌。中国队是以17金9银4铜排在伦敦奥运奖牌榜的首位，美国就排第二，法国排第三。奥运的女排小组赛 B 组的中国队0-3不敌美国，中国最终是输29-31，目前在小组排第二。而奥运的男子足球八强全部产生，八强赛会在星期六举行，头场是由日本迎战埃及，墨西哥对塞内加尔，巴西对洪都拉斯，最后东道主英国就会对南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但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风。展望未来1-2日，云量同埋骤雨增多。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8%。咁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欧美嘅市场咧，环境咧就唔系好稳定啦。咁其实我哋都而家积极开拓紧一啲新兴嘅市场。咁佢哋相对嚟讲咧，比起欧美嚟讲，我买嘅货量咧系真系冇咁多嘅。另外咧，我哋发现咧，有一啲新嘅买家出现，譬如话电视嘅购物频道啊，或者啲网上面嘅购物网站啊，其实佢哋背后咧都需要买货嘅。咁佢哋相对嚟讲咧，买货嘅数量就唔高嘅。咁呢一类型嘅买家都系我哋嗰个目标咯。今年年头开始咧，就推出呢个新嘅概念，就叫做小批量采购专区。咁其实概念咧就简单嘅。第一方面咧，我哋喺网上边会做啲嘢，就系通过我哋贸发网咧，就辟出一个新嘅地方，专门咧就集合晒呢啲可以供小批量订购嘅一啲产品。咁第二方面咧，就系喺展会嘅层面啦，开辟咗一个特别嘅专区，就以一个色轨嘅形式咧，就将超过200件呢啲产品咧 show 出嚟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继刮黑板声同打桩声后，继续宣布香港讨厌之城第二位电钻声。第一位就是靠贿赂观众先攞到大奖嘅阿亨歌城。 选错歌手都咁难忍，咁因为利益而选错立法会议员，损害立法会公信力同香港前景，你又点忍？贿选绝迹，香港更出色。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吴克俭话：社会并非反对国民教育，只是担心如何推行啫。今日围观真系唔简单，佢哋睇到嘅现象同我哋竟然完全相反嘅。易经解卦有所谓错综复杂，地天泰泰卦代表通达。将佢180度咁倒转，头上脚下立即变为天地痞，痞卦啦，就代表闭塞不通。太卦嘅中卦就系痞卦。此外，仲有一个叫错卦，将你卜到嘅卦阳爻变做阴，阴爻变晒阳，咁就叫错卦啦。用翻地天泰太卦做例子，上卦三个阴爻变为阳。下卦三个阳爻变晒阴，太卦立即又变做天地痞，痞卦啦。我哋卜一个卦，用我哋嘅立场、我哋嘅角度睇，就系、是、呢个卦；但对方同一个立场、唔同角度，就系、是、中卦。立场完全相反，就系、是、错卦。今日国民教育带来全城怒骂，家长恐慌，担心洗脑教育荼毒下一代。文革红卫兵的悲惨历史一一重现脑海，但是吴克俭之流的教育官僚看到的是完全另一个画面，这个就是立场不同、角度有别的结果。官员选择了与民为敌的立场，用中央的角度看香港事物，香港难免动荡不安了。一个社会大变前总有三个现象：一、任何坏事都合理化；二、任何事情都会搞到黑白不分；三、善良的人选择三缄其口。大时代嚟了，香港乱局已成，唔变唔得，因为其道穷也。 政府唔系强行推行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唔会有洗脑成分。 如果梁生在方面听到市民的声音，是不是应该要撤回呢？ 三年开展期相当宽松，无需要罢课要挟。 我就看看 CY 写到一套教材好令人信服，搞得掂的就推吧。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8，早晨老总，早晨大班，早晨各位听众啊！今日我哋网站咧就系、是、啊，上边有好多朋友，当然咧发表佢哋支持嘅声音。今日有位 Tony 咁样话：早晨，哈哈，原来16产业系咧包括埋呢个劏房一业啊！ 啊，讲到即系特区政府呢个热厨房吓、啊，已经系即系99度高温啊！即系而家仲有咁多个火头吓，啲、啊、令到即系整个政府即系陷于一种即系啊，你就救又唔系，睇下，但系你唔救又唔得，但系有冇得救咧？大班啲次吓，陈茂波呢个， 永远都系嗰句噶啦，诚实咧啊，就金科玉律，但系而家睇到个问题咧，就呢班人咧。就以梁振英为首咧，佢哋从来都唔知道咩叫诚信，亦都唔知道咩叫诚实。佢哋永远都系咧，任何嘢发生咧，都用一种态度咧，就系、是、事不关己啊，三不 唔知道，唔承认，啊，唔清楚。嗱，你再系咁样落去咧，系唔掂嘅，因为点解事不离实啊？除非嗱，嗰样嘢真系你真系三不嘅，真系你唔清楚，你唔知道，啊，唔关你事。但系而家唔系噶嘛，你冇得甩身嘅，知唔知啫？嗱，而家好简单嘅，你睇翻。即系本来我都唔想讲陈茂波字嘅，即系都梗系要讲啊，唔系唔讲。但系问题就话，啊老总开到呢个题，咁啊梗系要讲啦。嗱，你睇翻一个人咧系有历史嘅，即系历史咧系唔能够洗脱嘅。啊，每个人都有历史嘅。嗱，陈茂波又好，呢、這个咁梁振英嘅班子又好咧，以为咧做咗官咧。就好似国民党咁啊！你知唔知我听翻嚟啊？老总可能对台湾比我熟悉好多。原来佢哋嗰啲人咧，一选咗做立委咧，就即刻洗底嘅。啊，即系所有以前嗰啲啊黑社会啊，啊所有联系啊案底啊，全部一次过洗晒嘅，好似嗱。 所以系啦， 我记得好多年前系睇过一啲咁嘅资料嘅。 系喺法例上可能冇规定，但事实上咧。当咗立委之后就好大权咧，对个人嚟讲可以一笔勾销啊！当然你有啲系即系违法嘅事情咧，就当然你系有啲嘅追究啦。所以点解台湾咁多黑道中人咧要走去选呢个立委？但香港嘅嗰个法治精神咧就冇。 香港系倒翻转头，你个历史选咗出嚟，你先 翻历史出嚟 嘅 系 啦。嗱呢啲人咧 翻你旧账啊！ 嗱，第一你自己系咪身家清白？嗱，你阿威哥咧？啊！呢、這个叫做威威哥啦，咁啊陈茂波咧曾经讲过话，如果要做公职咧，啊佢知道嘅，佢喺今时今日嘅环境咧，一定要威他定威。咁所以传媒咧有啲人帮佢改咗个名咧，就叫威威波啊，即系食住个英文字威威嘅，就唔系威啊，系 威白色嗰个威 啊。咁佢过去咧，今日有啲传媒咧。都抄翻一啲啊，佢过去曾经讲过嘅嘢嘅。嗱，佢曾经讲过乜嘢咧？一啲传媒嘅访问啊，好多嗱，所以咧做公职啊，做名人，你记住，访问你嘅时候好过瘾，畅所欲言，噏得就噏。但随时咧有一日你飞黄腾达，或者撞咗板嘅时候咧，就有人抄翻你以前啲嘢出嚟。 记录待案系有档案可 尋，尤其是今时今日有互联网。啊！以前就话仲要揾人去报馆，逐间报馆去查档案，睇嗰啲咩，睇嗰啲微咩？ 哦，嗰啲睇片嗰啲吓，即系嗰啲微型菲林，系 菲林啊， 星岛啊，仲好多人上嚟睇嘢啦。 嗱，而家唔使嘅，上网人肉搜查，你讲过乜，你做过乜咧？我相信咧，冇得走嘅，真系无怨忽界啊！又唔论几时查翻出嚟啦，最即系今日有报章刊登咗咧。就一啲佢以前俾一啲财，我谂系啲财经刊物嘅访问啦。嗱呢啲咧就经常揾我哋啲咁嘅人咧，就讲啲咩名人投资啲嘢。 嗯， 佢曾经咧同呢啲咁嘅喺啲访问里边咧，啊真系好威啊，教人点样投资，啊就教人咧投资买旧楼。 嗯， 就买旧楼有咩好处咧？啊有杠杆。即系咩叫杠杆咧？嗱，你买层楼旧楼嗰阵时，佢讲咧，梗系巴闭啦，几廿万买层唐楼，啊，可能十零万添噶，嗰啲劏房嗰啲，我唔知几多钱啦。总之十零廿万有交易嗰阵时，呢啲深水埗啊，啲咁嘅旧楼，佢就话个好处系咩咧？如果你唔够钱咧，佢教人投资嘅，就可以杠杆原理，将银行借按揭，咁就唔使攞晒钱出嚟啦，收咗租咧够供啦。嗱，呢啲就系其实一般咧，啊，女性咧。啊！有啲家庭主妇好叻咧，就做呢样嘢噶。 最稳健嘅投资之道嚟 嘅。其实咧，如果你有个老婆识炒楼，你都唔使 do 噶。又系识炒铺嗰啲，更加唔使讲啦。但系佢哋叻在咩咧？嗱，佢曾经嗱，你买旧楼嗱，第一即系证明佢系呢个系佢投资策略嚟嘅，买旧楼买唐楼系。 嗯。 但系讲咗一样嘢咧，就令到今时今日冇得甩身。佢同啲记者讲教人投资，佢讲咩咧？佢话旧楼嘅回报高。佢有九厘十厘 return， 喂大佬，全香港人都知道买楼冇九厘十厘 return 嘅，系一样嘢可以有咁嘅 return 嘅话咧，即系有咁嘅投资回报嘅话咧，就系、是、做劏房啊嘛， 嗯， 就做呢嗱、嗯啊，就做劏房，你咪有啲咁嘅回报咯，嗱、 嗯， 咁、啊、即系换一句话讲咧，嗱、啊，你睇翻以前呢啲记录嘅话咧，即系陈茂波咧，第一佢承认，甚至乎认叻，认为教人买旧楼，第二点解要买旧楼咧？啊！除咗可以同银行借钱之外咧， 就回报高。嗱，回报高，大家知啦，佢嗰啲劏房咧，啊九尺乘六三尺嗰啲咧， 四十几蚊尺阴公啊， 四廿六蚊一尺。喂，大佬啊，呢个半山价钱嚟，呢个系 佢细码， 唔系细码。嗱，个问题就变咗，你唔可以同话经营劏房啊，同呢啲旧楼划清界线。第二样嘢，琴晚漏夜揾咗条啊鹌鹑走出嚟，就揽晒上身。喂，呢啲咪同嗰啲经营啊一楼房啊经营嗰啲公寓嗰啲一样咯，呢个 keeper 嚟嘅啫嘛。即系而家咧，人哋差人嚟扫场啊，你就 我系持牌人嚟噶， 你就揾个 keeper 出嚟顶档。喂，大佬呢啲桥真系旧到咧，旧到唔够，跟住就拱个老婆出嚟，跟住个老婆拱自己屋企人出嚟。喂， 我讲到佢家族要好大咁啊，佢哋真系。 其实家族呢个字 系咯滥用 家族真系要以前我哋对嗱我哋可能而家咩人都可以叫家族嘅你屋企有一大排人咪叫家族咯 我哋讲家属嘅啫 家族即系讲亲戚嘅啫嘛讲外家嘅 系咯系咯 其实以前嘅点讲咧正确讲法咧如果你系谦卑啲咧即系梁振英中意成日讲谦卑噶嘛就会话我外家嗱呢啲唐楼系我外家拥有嘅我家族拥有哇你而家系咩 巴闭啊 家族而家李国宝家族啊李国宝家族巴闭啊东亚家族啊 李希臣啊 李峰家族啊啊或者而家新崛起嘅李嘉诚家族喂即系你明唔明啊？呢个家族呢两个字系滥用咗，不过唔紧要啦。佢中意话自己家族，如果佢嘅家族可唔可以出嚟话俾我哋听？你仲有几多劏房啊？ 冇啊！嗱，你讲家族咧， 劏房大王啊！ 嗰啲传媒跟住你家族条线又去料嚟啊！你真系惹火上咗。不过大班又想请教一样嘢啦。嗱，你做啲咁嘅局长好高官喂，总有个审格审品格审查噶。以前即系不少人咧，都系政府就可能系猎头猎佢等等啦，譬如即系港台等等咧，我都了解到有人系叫紧苦啦，点解到最后堕马咧就过唔到品格嗰关吓审查？但呢方面点解陈茂波可以完全过得到咧？ 一般系点咧？其实主要嘅即系而家呢个生态转咗啊！嗱，阿麦齐光死咩咧？都系死品格审查。点解咧？因为佢嗱，第一佢唔系 A O 嚟噶，我澄清啊！我成日讲话 A O A O， 其实我意思系公务员啫，佢系专业 技术官僚嚟噶， 技术官僚工程师出身嘅，即系技术。即系嗰边嘅公务员， 佢唔使调，佢永远喺个部门 入边。嗱，佢系经过好多次升迁噶嘛，由一个工程师去到总工程师，去到助理处长、副处长、处长秘书长，每一次都要过一关噶嘛，都有品格审查噶嘛。但每一次嘅品格审查，佢都过到啊嘛。你过唔到就唔会由总工程师升处长啊，升秘书长啊，咁佢就以为既然以前过咗咁多关啦，即系我以前买楼嗰单嘢应该冇事噶啦，啱啊？ 你就洗底啦，冇事，冇事。 今次就唔同，今次又系真系俾佢过到关、啊，但系佢谂唔到佢过到政府而家做 wetting 嘅 ICC 好，警务处好。佢过到佢哋嗰个品格审查，过唔到传媒嘅放大镜啊嘛！而家嗰啲资料全部上晒网噶嘛，尤其物业交易啊嗰啲咧，系好容易查到。再加埋系人都有趁家嘅，即系我啊多啲啦。 趁家会招呼你。 麦齐光咧就一定有嘅。点解你作为一个公务员，你睇到嘅同佢一齐出身嘅，而家同佢揽住一齐死，俾害到鸡毛鸭血嘅曾景文，一齐香港大学同学，一齐入去同一个部门。做同一个职级，今时今日，曾景文一阴公啦，仲有一年退休，而家仲系助理处长， 助理处长， 助理处长咩 D 二？麦齐光退休，求年攞前年退休，攞金紫荆勋章，嗰阵时咧佢系 D 八，仲而家揽埋入去做局长，即系个人嘅际遇唔同啊！嗱，当一个人又喺仲喺一个大机构咧，你爬到上去咁高嘅位咧，你自然。踩咗好多人嘅膊头嘅，呢个无可避免嘅。 车 你系好人又好，你系好人嘅咧，就尽量工作表现。啊，即系人哋唔放工，人哋放工你唔放工，人哋打四圈嘅，礼拜六晏昼长短周嘅，着晒波鞋翻嚟嘅，放工就去游船河，有啲放工啊即刻去打着局，佢啊仲喺工，仲攞啲工时翻屋企办，或者留喺公司嘅嗱，呢种咧。就进取嘅，或者甚至乎即系乜嘢都揸正嚟做，六亲不认，咁你咪上到高位咯。咁你一定得罪人嘅。另外一种咧， 就炮拍马屁啊，玩政玩office politics， 玩 好多陈家， 玩政治嗱，嗰啲又有陈家，咁所以咧一定有人督你啲嘢出嚟噶嘛嗱，呢个就系麦陈嗰个问题啊嘛。咁其实呢啲政治审查咩啲品格审查，其实主要审咩咧？真系查三代，其实问啲乜嘢咧？譬如你啲屋企人 做揸人钱啊， 做乜嘢啊？有冇人做警察啊？公务员啊？有冇黑社会联系啊？有冇案底啊？身家清唔清白咧？主有冇揸人钱啊？有冇破过产啊？咁另外就真系问呢啲感情问题啦。譬如 有冇女朋友啊？ 有冇婚外情啊？有冇离过婚啊？而家婚姻状况系点啊？跟住啲仔女系点啊？嗱，即系唔会去到一咁，当然要报你嘅资产啊咁，但唔会去到一样嘢，你屋企有冇存钱啊？你有冇劏房啊？ 以后要加埋呢啲项目内先得。 你有冇同嗰啲收旧楼啲公司有联系啊？咁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系 斗到嘢噶啦， 唔会斗到呢个系你自己警觉嘅。其实唔值得同情。你可以同情啊，麦齐哥，原因好多人同情佢啦。喺公务员里面咧，佢个官声系几好嘅，个声望好， 声望系声誉系。 而粒星个星又好啦，即系我学啊，黄师傅啦， 粒星星啊， 有粒星星照住系嘛，有贵人啊撑住，做嘢又似模似样，系嘛，有迹可寻。 佢专业能力高嘅， 咁大家同情佢。咁但系你。陈茂波真系冇人同情你嘅，点解冇人同情你咧？系已经发生咗咁多事啦。嗱，你话当赖衣当白痴，好似我咁，我俾人呃咗啦。你而家就白痴啫。但系你唔可以白痴咩？烧到上身噶嘛？你睇到前居可鉴，你顶嗰个位嘅前身做咗12日，因为房屋问题，你睇到嗰个班底，即系你准备加入嘅团队，嗱。有大喊十高永文，有你个老细啊，呢、這个江棍佬啊，梁振英啊，连啊教育局长啊巴库特， 龙三假都俾人 清，龙三假都俾人请出嚟啊，仲有呢个张炳良啊，买双联单位，佢嗰、那个 门口抗议， 佢嗰个就应该认，佢嗰个就应该咧，其实咧张炳良嗰个案件咧，嗰件事咧。如果呢一个咁嘅陈茂波或者呢个政务司司长吹水我，其实负好大责任嘅。仲有就佢老细江军好眼唔使讲啦。啊，喂，完全系翻版嚟噶啦。张炳良俾人质疑系咩咧？串剑啦，即系拆欧盟墙啦， 做按揭嗰度啦， 按揭嗰度啦，两个契啦。嗱，咁啊，张炳良冇事啊，甩身啦。但系问题你可以睇到。传媒嗰个焦点摆喺边度啊嘛？咁你陈茂波可以唔知嘅？ 嗯， 啊喂，我喂，哇，我外家唔好讲家族咁难听，唔好话我老婆家族，你估你娶咗八达江个女咩？你娶 A B C D 啫，唔通你娶咗个 E， 我哋唔知咩？啱啱啊？喂，大佬啊，你老婆外家，你有 involve 到嘅，你有参与，你做过董事嘅，你冇可能唔知嗰间公司，你做董事啊，或者本身系会计师，佢一定系帮佢报埋税嘅，你咁唔使讲啊，冇得外加税，你唔帮佢报，咁都揾啦，唔通揾啊边个啊，揾啊民主女神报啊，唔会噶嘛，你一定自己帮佢报人，你知咁少嘅嘢，你嗰啲真系李嘉诚家族咩？几千个物业咩？几万个物业咩？全世界都有咩？你梗系去帮佢报税噶嘛？你应该知道啦，佢又买好多旧楼啦，佢旧楼佢已收咗租好和美噶啦，呢、這个佢亦都知道，佢教人添。我当你唔知道，你都知道，哇！原来租金唔好收嘅，十零万、廿万买层楼翻嚟租咗租金成，哇！十厘 return 噶，嗱，冇可能不知噶啦，咁啊，第一啦，第二。你做嗰位叫发展局长，明知道发展局长其中一样嘢要处理就系串剑，仲有一样嘢点解会引到串剑风波出嚟咧？当然呢个系啊吹水我好大起功啦，但就系因为劏房而引出嚟噶嘛，因为啲危楼啊冧楼啊嘛， 啊瓜环咯。 当年咧特首曾荫权就话责成啊吹水我人命关天，要去处理啊串剑问题。当特首曾荫权讲。串件问题唔系讲嗰啲串件，系讲嗰啲有危险嘅串件，但系吹水我就即刻揽晒上身啊嘛，危险嗰啲唔睇啊嘛，睇嗰啲咧政治打击啊嘛。嗱，而家田氏兄弟已经俾人啊揸住黑材料啦，譬如咁讲啊，佢当然唔认啦吓。嗱， 咁你陈茂波都不经不觉欣然上任嘅，喂，你真系唔值得同情佢噶。嗱，好啦，咁啊，轮到我就系讲话你嗰啲吹水我啊，你身经百战又好打得啊，喂，你都应该问一下呢、這个啊陈茂波，喂，你有啲乜嘢啊？咁嗱，我亦都相信陈茂波有可能嘅，但系而家咁样睇佢嘅处理手法咧。可能真系佢都冇话俾梁振英听嘅，嗱、我哋系主观愿望嘅呀、认为应该可能佢真系话俾梁振英听，咁梁振英就揽咗上身。第一佢够狼，系嘛？好似阿小班咁讲，唔单止狼，狼得嚟咧揽咗上身咧，仲认为冇嘢嘅，又有一个判断能力有问题。咁但系如果讲到判断能力，吹水我应该有嘅，佢点样衰法，都起码用咗我哋公帑养咗几廿年，唔多唔少都学到啲嘢噶嘛，啱啊？如果咪使乜要公务员治港啫？所以呢单嘢咧，你系唔值得同情佢哋嘅。好啦，咁佢处理手法点啊？先失踪，跟住又漏嘢啦。嗰啲漏嘢点解漏嘢拱人出嚟漏嘢讲咧？就避咗嗰啲新闻啊嘛。啊，因为琴日已经全日啦，其实已经错噶。因为琴日如果你睇啲有线电视啊、Now 啊嗰啲廿四小时新闻台咧，其实每半个钟头、每十五分钟咧，差唔多不停影嗰啲僭建物出嚟嘅，即系佢啲劏房嘅物业出嚟。其实佢就应该。琴日出嚟扑火咁样，唔系挺到夜晚黑，可能佢搵个 keeper 都难啦。咁你同个 keeper 倾偈，你都要讲安家费噶嘛，大佬啊，即系一般嚟讲，你讲安家费可能倾咗成日啊嘛，咁先搵到个 keeper 出嚟，一个人揽晒上身啊嘛。嗱，所以嗰个处理有问题。 寻日日间都系新闻，一路电台都有报嘅，就话咧系有人去啊敲门啊，咁啊冇人开门啊，咁啊贴纸啊通知佢咁啊嘛。 传媒唔会等你出嚟先至做嘢噶啦，一路做嘢噶啦。 仲有一样嘢，我哋吹水我好辛苦啊！喺上一届立法会出尽九牛二虎之力，揾埋中联版，出埋建制派，通过咗一条叫《僭建廿三条》。咩叫《僭建廿三条》？嗱，好多人唔明噶。其实立法会好争议嘅，好难反对嘅，就系、是、授权俾屋宇署。如果怀疑你呢个单位入边有僭建咧，可以破门而入喺警察陪同之下，唔使攞手令嘅。嗱、呢个其实廿三条嚟，呢条系唔应该通过。 应该真系， 但系就吹水我咧，夹硬将佢咧过咗。咁、你既然系咁啦，你又话一视同仁，又对啲高官名人咧啊特别处理啦，咁点解琴日敲唔到门，你唔破门而入咧？嗱，呢个又系放生陈茂波啦，准备嗱，你以为搵个 keeper 出嚟啊？喂，如果经营记者嗰啲人啊，搵个 keeper 出嚟啊，分分钟好大镬噶。如果俾人拆穿咗咧，系妨碍司法公正嘅，仲断正添啊，仲衰多衰多以前重啊。嗱，所以我就觉得咧，你如果睇咗嗱，你话呢、这个梁振英政府上场一个月。啊！嗰卅日货仔，由佢自己僭建，去到麦齐光事件，去到啊，而家呢个 国民教育， 再去到呢个问题就系呢个咁嘅陈茂波，你俾人睇到一样嘢咧，我哋真系唔系针对佢嘅嗱，我哋啲股东咧就认为咧啊，我嗱我都觉得同情佢哋噶，我个人咧永远睇嘢咧几豁达嘅，我都赞下自己，即系喺佢哋嘅立场，哇！我出埋钱。即系做电台钱又赚唔到，就俾你个郑经翰就一日日系咁闹呢个政府，话俾你去玩政治，你而家威啦，做想做十点前特首，你又威啦，你又走去玩 政治，你又干， 有冇搞错？咁梗系要封你铺啦。嗱，我从呢个角度去睇咧，我理解佢哋嘅立场啊，你明唔明啊？但问题就系话，我就要反省一下自己啦。既然我咁客观嘅人啦，咁豁达嘅人。喂，我闹你，我每日都问自己，每当我批评你梁振英嘅时候，其实我觉得讨厌嘅，我都唔想讲佢个名字，我亦都唔想讲佢呢班友啊，我觉得系讨厌啊。但问题我又要谂下，我唔可以唔讲噶嘛。啊，你的而且确你班友系麻烦啊嘛，你系做咗啲咁嘅嘢啊嘛，等于有啲网民都质疑我，话譬如而家唐英年做咗，你会唔会咁闹佢咧？如果唐英年做梁振英嘅嘢，我闹多三次重，你明唔明啊？更加要闹，你明唔明啊？所以呢样嘢咧，就唔系话我哋唔客观，又唔系话我哋针对呢个政府，亦都冇任何 agenda， 就系所谓呢、这个啊企图啊意图系冇嘅。我哋系为民发声，还声于民嘅。你呢个政府喂大佬，你管紧我哋全香港人，我哋啲人嘅前途，你而家睇到啊，我哋啲僆仔下一代，喂，俾你玩死啊！我唔出声，边个出声啊？ 大家都要出声，啱唔啱啊？啊，陆总你话啱啊？ 咁呢个香港就确实，我哋一定要维持翻呢啲咁嘅声音喺度嘅吓，即系呢个就系即系义不容辞嘅呢个吓。 喂 ，keep 扒都露出埋嚟嘅，真系顶佢唔顺 啊！啊，咁快一讲讲啲公关手段嘅拙劣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继续实行超低息的政策。由于联储局并没有宣布刺激经济措施，只是说在需要的时候再推出宽松政策，投资者感到失望，入市意欲不大。美股全线低收，但跌幅轻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976点，跌3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20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4点，收报1375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世界羽毛球联会经调查后，决定取消奥运八名羽毛球运动员在女双的参赛资格，当中包括中国组合于洋和王晓利。八名的选手被指在赛事中未尽全力，故意输波，唯一上诉的南韩队上诉亦都被驳回。国际奥委会欢迎裁决，强调不能够容忍运动员滥用赛制的漏洞，又批评选手的做法不符合奥运的公平竞争的精神。八名的球手被指在星期二女双分组赛故意输波，其中世界排名第一的国家队组合于洋和王晓利，同埋南韩的郑景银、金荷娜频频击球落网同出界，国家队最后是输0-2。外界认为于洋和王晓利在 A 组输最后一场，以次名出线，就可以避开在 D 组以次名出线的队友田兴和赵云蕾，提前在同一的赛区四强对垒。如果大家都顺利晋级到决赛至碰头，就可以包办女双的金银牌。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比赛的副裁判长李开荣承认，改革之后赛制是有漏洞。伦敦奥运第五日，国家队再添4金3银，金牌总数增加到17面。赵刘洋在女子的200米蝶泳夺金，并以2分04秒06打破了奥运纪录，为中国游泳队拿到今届奥运第四面的金牌。寻求卫冕冠军的刘子歌就排在第八。吕小军在举重的男子77公斤级决赛，以379公斤的总成绩夺金。早前秦海和罗玉通在跳水的男子双人三米弹板决赛拿到金牌，是跳水队今届的第四金。李晓霞就在乒乓的女单决赛击败了队友丁玲，获得金牌。89的学运领袖王丹乘搭飞机由美国返回台湾途中，受到台风苏拉吹袭影响，航班被迫转飞香港，滞留在本港机场。他在社交网站留言形容可以踏足香港感觉好神奇，又说希望有一日可以真正获得批准进入香港。王丹之前曾经是申请来港，但都被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但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同埋骤雨是增多。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八月二号星期四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啊。今朝早有话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线下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只系去到广告牌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时间上早唔错噶，两边都系畅顺嗰只噶。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啱啱到交易广场。睇埋九龙区咧，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就理工湾位。咁啊，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啊，呢边都未有龙尾出现噶。

早晨，早晨，八点零九分，大家听紧嘅呢个叫做 DBC 啊，呢、這个叫做数码电台啊，呢、這个喺风雨飘摇里边艰苦经营嘅数码电台。今日睇翻呢个《东方日报》， 窗外阳光灿烂、 啊，啊，呢、這个就叫做暴风雨来临前嘅啊，呢啲、啊、景象嚟嘅， 因为全香港而家有个风力紧啊，全香港少有嘅直播室系可以望到天嘅呢度系 啊， 真系 啊，咁啊，今日《东方日报》又咁写嘅啊，就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之间嘅分歧咧日益白热化，随时清盘收场啊，佢就话咧啊，郑经翰咧，琴日咧喺啊！呢、這个 DBC 嘅节目里边咧，自己爆出嚟咧，话主要嘅股东咧，黄楚标咧，啊，就发出律师信，要求佢咧立即将公司清盘。但黄楚标接受东方查询嘅就澄清，就系佢冇要求公司即时清盘。啊，佢冇啊， 嗯， 即系依法提醒数码广播咧，唔可以再接广告。 唔、啊、接广告。乜啲广告成日喺度嘈得起嘅咩？ 啊，即系唔可以再接广告，否则咧就要负上刑事责任。嗱、啊，咁、啊、嗱、啊，第一， 我哋冇广告， 我哋做呢门生意唔去接广告，咁靠咩咧？啊，食乜嘢咧？啊，股东又唔肯出钱，广告又唔准接， 啊、 即系我都唔需要讲下边嗰句系乜嘢。第一样嘢咧，证明呢个黄楚标咧，你喺深圳做地产巧取豪夺，可能好叻啊。但系传媒嘅生意你一啲都唔明白，你系白痴嘅。喂，接广告系冇钱收嘅， 系咯，直至你做完， 直至到你做完为止， 履行咗你、那個， 履行咗你责任先收到钱，仲有期数添嘅，有牌先收到。如果我而家走去接广告，其实唔关我的事啊，何国辉啊 ，Morris 嘅事啦吓， 系 佢去接啲广告翻嚟。嗱，当然你个律师信里面提醒我哋咧，就话咧，你知道公司嘅财务不稳， 嗯， 啊，如果你去啊接生意或者帮公司去承诺一啲嘢、嗯， 即系一个负担嚟，嗰、啊、个债， 呢个咧就会成为一个刑事嘅讹骗嘅罪行， 嗯， 啊，呢啲系公司法嚟嘅，呢啲 有限公司嘅董事咧，如果知道公司系资不抵债。 即 系 做 嗱，撑落 就会点样啦？我就教精下你呢个黄楚标，即系你白痴，我唔紧要，我咪教你咯。不过帮佢写律师信嗰个咧、 嗯， 就冇所谓啦，因为我又唔好闹啲律师啊。 律师爷写嘅，嗰、啊那个又律师。 喂，林忠华，你唔好喺度乱噏啦，我话俾你听，你唔明。人哋有好多钱噶，请晒全香港最好嘅律师啊， 系、哦、嘛？ 哦，俾、啊、师爷写你黐线嘅，真系几千蚊个钟 啊！ 揾、啊、你最揾个 partner 写啲咁封信。 哦， 律师爷，你估你揾律师写信几嚿水俾人？人哋揾师爷帮你写，你懵嘅，都人哋使几多钱，你又唔知。 我写律师信唔使钱嘅。 你唔好淡化我哋嗰啲背后同我哋而家想我哋死嗰啲人啲力量啊嘛，林都话。 OK OK， 你唔好成日喺度。 我又唔系知情人士。 咁我唔系，你唔好用呢种，你呢种即系你呢个意识形态已经唔啱啦。你自己炸啫，你搵人写律师信唔收钱，搵、 啊、 人搵人写律师信，人哋应酬你，你当咗你系黄楚标，人几百亿身家， 哦、 人哋深圳李嘉诚啊，你做唔做到？你喺边度住啊？你喺北假山住嘛？你连北假山李嘉诚都做唔到啊！ 我租旧楼啫， 我唔系起你睇唔识嘅，即系我话你连北假山李嘉诚都做唔到，人哋做深圳李嘉诚嘅大佬，你连你屋企间房嘅李嘉诚你都做唔到啊！你明唔明啊？ 数啊， 即系咁讲嘅，你唔好睇小人。即系我而家警告你，唔好睇小人。点解 咧？我自大啫，我自大啫。 唔系你自大，你以为个个好似你咁老实啊嘛？谂白一个好可爱嘅。是一个好平凡、好平庸，唔系平庸，是一个好和平嘅人嘛。佢、 啊、 如果要写律师信，就揾自己同学，拿开个电话簿， 系啊， 打两个电话，啊，最多收翻啊邮票费嘅，影印费嘅。喂，人哋而家要对付 DBC， 要你执笠，而家揾晒最好嘅所谓大炮啦，啊，佢连啊冯华健个名字都抬埋出嚟啦，啊啱啊，嗱。咁你记咗一样嘢呢，嗱，我话佢点解白痴呢，即係我啲律师帮佢写就冇嘢嘅，咁搬字过纸嘅，一就俾几多钱係咁㗎啦，咪攞啲公司条例出嚟吓下你囉，呢啲就唔使担心嘅、嗯。不过要提醒黄楚标呢，就话你唔识做传媒㗎啦，你估嗰啲条例针对咩呢，譬如你开饼铺嘅，你明知间公司就嚟执笠㗎啦，你仲去卖饼券。 卖饼卡系啦、 啊，你开嗰啲 yoga， 卖呢个月饼啊， 月 饼会啊， 啊，你开嗰啲咩？嗰啲唔系嗰啲叫咩 yoga 叫咩？ 嗰啲瑜伽啊， 瑜伽啊，健身室啊，你明知道就嚟执笠啦，你仲去买啊呢、這个会籍嗱？呢啲系执旅行社啊，啊你明知道就嚟执笠，仲出团啊，买团啊，卖团啊，航空公司啊，你明知道执笠啊，好似嗰阵时嗰间金泉咁啊，你仲买飞啊？嗱、啊，呢啲就构成嗰个条例啦，触犯咗嗰、那个啊，即系讹骗条例。但做生意唔系嘅。我哋喂，我收得你广告，可能你同我签三个月，我而家日日同你出， 嗯 啊，出咗一个月，跟住执笠嘅，喂，我都收唔到钱啦，啱唔啱啊？你明唔明啊？我都收唔到钱啦，你明唔明啊？所以个问题咧就系话唔识嘢咧就唔好乱讲，第二样嘢咧，你搵啲律师上嚟吓我都冇用噶啦，即系我哋啲唉赶狗入穷巷。胆病胆正命病，公义两个字啊，就值过你嗰啲一千亿、一百亿、一万亿。DBC 咧就用紧一个大气电波啊，大气电波就属于公众嘅，个电台唔系我哋嘅，系属于公众嘅。OK， 你不过只不过系俾个大气电波嚟经营， 嗯， 啊，你就可以喺嗰度咧啊搵到钱。就系、是、咁多嘢啦， 系，所以点解政府要发牌俾啲广播公司就咁解啊嘛？ 所以你话咧，如果我去接，如果 Morris 咧，即系其实有封信咧，即系如果佢话警告我哋唔准接广告咧，呢、這个就白痴嘅，呢、這个就系笑话嚟嘅。呢、這个亦都可以俾所有人睇到，佢个目的咧就系要阴干我哋，要我哋咧尽快停播，唔好影响，尤其是而家立法会嘅选情，更加。唔好影响梁振英執政，因为你林毓华呢啊你郑经翰呢啊食由朝到晚啊夜晚十级自由风，跟住又有个讲交通嘅啊都咁鬼多口嘅。喂大佬啊人哋叫你讲交通嘅。 咁通唔通呢 讲叫比较塞车嘅你又真係人噏你又噏。喂咁都得啊就係、是。咁你先知死㗎嘛。跟住人我昨晚都讲过啦用咗四个钟头。人哋咁辛苦用尽所有办法搞咗咁多年先至搞掂咗香港电台封咗吴志森咪牺牲嘅周荣。啊你呢你一开咪呢你又搵返呢班人返嚟。喂哥我仲要夹钱俾你做生意喂真係讲唔通我又觉得如果我係黄楚彪我真係咁諗㗎喎。因为呢个系佢嗰个认知呀佢洗个脑㗎嘛。啊佢洗脑点洗脑是用人民币手脑洗脑的嘛那些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夏日合家乐满分。香港文化局美食博览由8月16到20号在湾仔会展举行，会在各大品牌食品和饮品的公众馆，还有贸易馆和年年都咁受欢迎的专柜美食区。今年日本首次担任美食博览的伙伴国家，带来更多优质美食。留意8月8号星期三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来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详细介绍今年美食博览。大家真风骚之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真善美，务请小心轻防。人情味，没有赏味期限。 等我为大家介绍下属于香港嘅味道啦。首先系大坑舞火龙散发出嘅传统习俗风味。呢一个活动系由马会支持，仲喺2010年列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添。跟住有香港艺术节带嚟中西文化气息。这项一年一度享誉亚太区的文化盛事，马会已经帮手炮制了40年的了，真是越搭越有味啊。最后还有香港本土历史文化的怀旧之味，马会资助举办的文化保育导赏团就是想带更多的公众人士细味昔日的情怀。嗱，不如等主办机构文化葫芦的总监吴文静先生跟大家分享一下。 本地的独特历史文化好容易随着时代发展而消失，我们更加应该把握机会保留属于我们的集体回忆。 马会积极推动艺术发展，同时亦非常重视历史文化，等香港人可以再三回味。协助活化古迹并支持成全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马会年终无休的恒常动作。 行善的信念，行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更年期最主要的症状呢就月经紊乱，咁有啲人呢就出现潮热啦、心烦失眠啦、暴躁啊、腰痛啊、腹痛啊。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21，大班哥好奇怪，啲人讲嘢好特别噶。我又法律私信俾你，咁又提醒你，但我又唔系叫你清盘。咁但系睇翻呢个新闻嘅报道，最后又话咧，如果你揾唔到白武士咧，就清盘系唯一嘅办法。 唔系啊，好简单，即系前后矛盾啊，逻辑混乱。嗱，我咧就唔系叫你即刻清盘啊，但系咧我又唔俾你接广告。 系 咁，如果冇广告。咁间公司系点运作咧？ 咁要闩门啦， 即系要闩门咯。 系咯， 啊，咁你揾白武士，我唔明你揾咩白武士啊？即系而家要夹钱，你班友想唔夹，自己揾人笨，叫第啲人去夹人。你听到大班个名嘅走夹唔唞啦。但系点解你唔叫人买咗我哋嗰啲咧？嗰啲叫白武士啊嘛。 吓系咯。 嗱，既然我哋咁麻烦，你我哋买你又唔肯啦。 啊， 咁点解你要同我揽住一齐死咧？嗱，我都成日喺度谂一样嘢，喂，究竟系 做生意好叻嘅 共产党，即系你话中联版系咪真系嗰啲维稳费咁多？ 嗯， 啊，咁你搞掂我哋好容易嘅啫，你咪攞翻啲钱出嚟俾翻我同阿何国辉同埋夏嘉莉，咁我哋话卖翻俾你，或者仲有边个想卖嘅，咁你咪攞钱出嚟买咗佢，咁咪唔系我经营噶啦嘛？佢话啲白武士听到大班嘅郑经翰个名嘅，啊。嗰种经营不善啊， 是 啊，就听到都惊啊，啊，喂，咁你如果买翻我哋嘅，咁你就变咗唔使理大班噶啦嘛，啊，即走啊，我怕劈劈走人啊 ，OK， 咁又唔系，咁你要揽住一齐死，终于我谂到一样嘢，即系我有限嘅智慧啦，佢哋咁多高人，喂，俾使咁多钱请埋啲大炮翻嚟，啊，佢哋而家有佢哋桥啦，唯一一样嘢唔系就系、是。要玩法律程序，要搞到 DBC 清盘，跟住就清盘官嗰度喊烂，就想买翻个台翻嚟、啊，就可能一斗拎都唔使俾， 执笋嘢， 执笋嘢就应承咧、哦。譬如好简单，我哋真系破产，啊，佢、啊、就话我以黄楚标为首嘅李国章、李国宝、啊黄子欣呢班旧股东，成为一个新嘅财团，就去攞翻嚟做，跟住我承诺咧喺未来咧嗱。再抌多4亿落去，啊，继续翻嗰个发牌条件嘅要求。咁、朝廷有人好做官，你知而家李国章就系行会成员啦，梁振英啊，郑经翰就系眼中钉啦。咁好简单噶，咁咪即刻哇，梗系俾个牌佢啦。咁啊，梗系清盘官就话啊，政府同意，咁我话呢个又啊保留翻所有员工，啊，甚至乎请多啲人添。啊，喂，咁实俾佢个真系噶噃，倒翻转头，如果以郑经翰为首嘅财团，所谓啊，我哋唔好叫财团啦，吓、啊、叫做人民力量，啊、所谓人民集资力量，唔好叫人民力量，咪人你以为黄毓民嗰、那个，即系人民拯救啊呢、這个 DBC 力量，啊又系出咁多钱，甚至乎出多啲，佢都可以唔俾我哋噶嘛，因为梁振英话唔俾个牌佢啊，你俾咗郑经翰佢哋嗰班人，我个牌就取消佢噶啦，咁、所以我哋站喺必败之地噶嘛，你明唔明啊？ 死咯，大班你咁样讲，越嚟好似有啲似系亚洲电视嘅一啲嘅吓类似嘅事件嚟噶，啲股东咁样喺度吓，互相咁啊，唔知点解唔协调。 如果佢要阉干你嘅、啊，你永远都系。啊！第一有钱嗰边就赢噶啦，已经呢、這个世界最恶啊！成日都你知我就成日同你讲一句嘢，有钱佬大晒噶啦。第二，喂，佢有钱不得已、啊，佢就有支枪喺侧边，佢有个政权喺侧边撑佢，唔单止系香港特区政府，仲有中联版，仲有中央政府。咁你所以你香港人点够去斗咧？嗱、啊，所以你话个个香港人就话啊，我哋听众话啊讲嘅好听啦，大气电波属于公众嘅、啊，我哋全部夹钱啊，7万人一齐买起 DBC， 喂，讲就系好容易嘅咋。我话俾你听啊，你问我咧，你大家都唔知道啊。而家鸡蛋啊，最惨仲系鹌鹑蛋，鹌鹑蛋同呢个同墙铁壁喺度斗啊，咩、啊、巨人同呢个大卫啊？而家我哋唔系大卫， 系 巨人同小明啊！你明唔明啊？而家系大卫对小明，鹌鹑蛋对同墙铁壁啊，三板对航空母舰嗱，咁、啊、所以你话。唉，有咩办法唔鞋鞋声啊？林毓华，咁你又明啦，啱嘛？不过唔好讲埋啲咁灰嘅嘢，唔系吓死我啲听众，以为我哋要投降，咁我哋冇嘢嘅，赶狗入穷巷，啊，逼虎跳墙，始终群众力量，群众嘅声音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啦。我哋琴日三点钟咧，就喺我哋嗰个 Facebook 嗰度咧。啊！就摆咗啲嘢上去，就话支唔支持 DBC？ 嗯， 咁直到今朝呢一刻为止咧，就有二万几人咧浏览过呢个网页。 嗯， 其中咧就好可惜，支持我哋嘅咧，即系 like 我哋嘅咧，就得577个。 系 嗱，咁另外认为我哋抵死嘅抗中乱港嘅咧， 13个啫， 就13个唔紧要啦。我哋尊重唔同嘅声音， 嗯， 因为我哋的而且确都好似系嘅，亦都唔介意对号入座。即系人哋要咁标签你，我冇办法唔认嘅。鬼叫你咁大声咩？啱啱啊？嗱，二万几人浏览过呢个网页，嗱，即系起码有二万几人咧系对我哋关心嘅，但系得577个咧 like 我哋。 系， 即系支持我 表态吓， 我都好担心嘅、嗯，所以个个人就话喺个网页嗰度同我讲啊，或者打电话嚟，个个话我撑你啊，大班要几多有几多，上街上街啊，买心机买心机啊，你收几多钱俾几多钱？喂，我好多谢佢哋嗱，我对佢哋嗰种热诚啊，嗰种支持咧，系好感动， 嗯， 够噶啦，我就唔系好似小班咁不停同人讲你俾几多钱啦、啊，你俾几多钱，我唔紧要，你讲咗我已经好开心啊，呢个系精神支持， 嗯。 但系如果你真系支持我哋嘅，起码喂拉拉我哋啊，好容易嘅啫，举手之劳嘅啫。 咁啊咁， 你竟然入得去我哋个网页去浏览呢样嘢，表示你关心。如果你真系支持我哋，唔该你高抬贵手，咁、 嗯、 都俾我哋，唔系俾我啊。啊，我咧就永远都斗志高昂嘅，虽然啊，我都啊永远做嘢打定输数。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喂，群众都要表现出嚟俾我哋啲员工睇，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俾我哋啲合作伙伴睇，俾我哋啲广告商睇，甚至乎 俾 其他听众 睇、监管人睇。 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俾黄楚标睇， 嗯， 啊，黄楚标唔识睇唔紧要，佢律师识睇， 嗯， 啊，李国宝识睇，李国章识睇，黄子欣识睇，啊，你要下街你识睇，啊。你明唔明啊？如果我哋冇群众嘅支持咧，就算下街你而家话支持我咧，佢一样会受压力噶嘛？ 嗯， 系咪啊？嗱，咁我唔怪嘅，我哋啲同事嘅，即系一样嘢就叫做咩啊？风雨来临，大难临头各自飞， 嗯、 即系有啲同事，老实讲，我同情佢哋噶啦。你而家我哋啲同事咧，尤其是我啲前线啲同事，我哋训练咗一班好好嘅 operator、嗯。 系， 你知唔知啊？倒翻转头嗰啲，我哋其他嗰啲。百年老店啊， 嗯、 就你要抢人啊，大佬 挖角啊！ 你明唔明啊？财雄势大，第一你 DBC 山长水远啊，喺度呢个数码讲，喂，有啲同事我都好对佢哋都好关心嘅。喂，日日朝头早搭两个钟头车翻工，两个钟头车放工，好鬼惨嘅。咁如果你可以去广播道翻工，去红磡翻工、 嗯， 甚至乎去大埔翻工咧，可能近好多嘅、 嗯。 啊，第二样嘢，人哋亦都俾好高人工。好过我哋。喂，第三样嘢我都话啦，我啲同事同你挨义气。嗱，远唔紧要，人工少都帮你挨啦。喂，就执笠啊，大佬，大班点顶啊？系嘛？如果人哋请我呢、這个机会，我唔掌握嘅，第日到你执一粒嗰时候，我搵唔到工作喎。嗱、所以嗰啲同事咧，我系支持佢哋嘅决定嘅，完全一句怨言都冇嘅。 嗯， 啊，我只有多谢佢哋咧，啊，帮咗我哋嘅啫，啱唔啱啊？ 嗯。 嗱，咁所以一样嘢咧，啊，我就希望咧浏览我哋网页嘅听众咧，讲翻嗰句啦，俾我哋听，俾我哋其他听众，俾我哋啲同事，俾我哋啲敌人睇下，我哋系有你嘅支持嘅，咁你可以上去啊浏览呢个网页嘅时候，啊，好简单嘅 like 佢嘅啫。 大伯，你唔担心咧？有啲人系以传忠厚咧，实际佢想闹你嘅，不过唉，都唔好意思，嗰13个变咗1300个，咁点办啊？ 唔紧要，冇所谓啊！你信群众啦，即系当年我出嚟选， 啊票王嚟噶， 系 我喺九龙东啊七万几票噶，其实系唔止噶。我成日觉得咧有人做咗手脚噶。 你话啲票箱唔见咗啊？ 系咪唔见咗三个票箱？九龙东所有人宣布晒，结果你知道我仲喺坐喺个点票中心嗰度咧，喺度挺。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点伴，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伦敦奥运第五日赛事结束，国家队再添四金三银，金牌总数增加到17面。咁其中，焦刘洋喺女子200米蝶泳夺金，咁打破咗奥运纪录，为中国嘅游泳队攞到今届奥运第四面嘅金牌。吕小军以破世界纪录成绩喺举重男子77公斤级比赛攞到金牌。秦海同罗玉通在跳水的男子双人三米弹板决赛赢得金牌，是跳水队今届的第四金。李晓霞同丁玲就囊括乒乓女单的金银牌。国家队以17金9银4铜仍然排在奥运奖牌榜的首位，美国排第二，法国是排第三。今日奥运赛事会产生18金，其中乒乓球的男单决赛，中国的张继科和王浩有望争夺金牌。港队方面，羽毛球的女将叶佩妍会在女单的八强挑战国家队的李雪蕊。89学运领袖王丹乘搭飞机由美国返回台湾途中，受到台风苏拉吹袭影响，航班被迫转飞香港，滞留在本港机场。他在社交网站留言形容可以踏足香港，感觉好神奇，又说希望有一日可以真正获得批准进入香港。王丹之前曾经申请来港，但都被拒。苏拉凌晨已经在花莲登陆台湾本土，暴风圈笼罩住整个台湾，各地都有狂风暴雨，很多地方出现超大豪雨，而南部分地方累积的降雨量达到1400几毫米，至少有三个人在风暴中死亡。多个县市今日停工停课，来往本港和台湾的空中交通受到影响。当地的气象局预计，台湾今日的风雨会最强，全日都会受到风暴影响，可能到晚上风雨先会减弱。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维持利率不变，继续实行超低息的政策。不过联储局并没有宣布刺激经济措施，投资者是感到失望，入市意欲不大。美股是全线低收，但跌幅轻微，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但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和骤雨增多。现在录得温度30度，相对湿度 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排翻到和富中心。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时间上早，两边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噶。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车龙啊长翻啲噶啦，排翻到临时街停车场嗰边。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啦。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啊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咁啊新界区咁啊私隧出九龙啊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只系收费广场车多一阵啫。

人际关系咧就越疏离，连一个朋友都冇，成个人迷失喺虚拟嘅世界里边。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不是强行推行德育和国民教育，不会有洗脑成分。 如果梁生在方面听到市民的声音，是不是应该要撤回呢？ 三年开展期相当宽松，无需要罢课要挟。 我就睇下 CY 写到一套教材，好令人信服，搞得掂嘅咪推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0，大家讲下嗰个网址喺边度 啊？阿辉哥啊，或者阿 Morris 最好而家听紧啦。阿 Morris 其实咧，我哋个 CEO 咧， 好早翻嚟嗰日， 佢同我一样咁勤力嘅。嗱，呢啲网页咧 ，Facebook 虽然我就唔系好用嘅，但系而家我叫人去 like 人，都唔知去边度 like。嗱，而家去翻十级自由风嗰度咧，就一个不知所谓嘅嘢，我自己闹自己。今日全新投票题目，各位听众，你觉得 DBC 言论属于过激吗？啊，不觉得。啊！現在正正體現還聲於民。啊，另外一個覺得十足反中聯港，呢啲咩嚟㗎？唔該你，阿 Morris 啊，阿輝哥，你唔該你而家去同阿 Morris 講聲，翻去寫字樓，即刻同我整個嗰條題，支持 DBC 還聲於民。第一，第二咧就係話支持啊黃楚標，咁咪得㗎啦，支持黃楚標 DBC 清盤。支持 DBC 清盤咁咪得囉，咁咪擺晒落所有，第一就擺落我哋個主頁嗰度 ,DBC 嘅主頁，跟住擺入每一個台，大聲台、大家台、大喊十台、大乜台啊大鑊台啊，跟住呢每個節目主頁都要擺落去，咁咪聽眾先可以有所適從㗎嘛，大佬啊。唉，所以你叫人支持人，你唔知你支持你乜鬼嘢？唔系个个识玩 Facebook 噶嘛？同埋清清楚楚摆明居马支持 DBC 还声于民啊！另外一个支持清盘咁啊够咯，咁啊简单利落。我哋做 communicator 噶，我哋做电台噶，做电台第一样嘢要学咧就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就系同人沟通啊嘛，大佬。 将啲复杂嘢咧要讲到大家都明白。 唉，即系你话风雨飘摇嘅时候做嘢，仲系咁样做嘢法唔认真啊，唔专业咧，就好容易俾我哋敌人打低噶啦。我唔系怪责我啲同事，我系怪责紧自己啊。我认为我自己唔够勤力啊。虽然我琴日5:00翻工，琴日我总共做咗7个钟头节目，翻到屋企10:00、11:00瞓觉，今朝5:00又起身，但我都觉得我唔够勤力。啊！即系我应该连啲 Facebook 都管埋嘅，咁所以而家我就啊落咗 order 啦，啊有声为证，咁啊证明我咧尽翻个责任啊，希望所有同事配合啊咁多嘢啦。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听咗阿叶生嘅，早晨叶生， 早晨叶生， 大班， 系你好， 都知讲乜嘢好啊？ 唔使啊，讲啲 乜嘢情况之下，我哋都支持， 讲啲开心嘢都 拉咧。 是 真系唔知喺边度拉喎，同埋十级自由风你啱啱讲咗，我揿咗入去都冇觉得话接受定唔接受嘅喎。 我都唔识呢啲嘢噶，佢定系佢哋先知嘅。系我到而家都乌下乌下。 今日话咩支唔支持 DBC？ 我睇嚟睇都睇唔到有。 我都睇唔到啊！唔好意思啊，唔系我哋即刻拨乱反 正啊， 唔系我啲同事好勤力，因为佢哋好忙啊，因为佢哋好辛苦啊，一个人你知啊。阿黄楚标要我炒晒啲人，要我停收广告。啊，大佬啊，一个人顶三个喺度。 大班，只要你有乜嘢信息出嚟，我哋啲听众都支持嘅。 好多谢你。 我想讲，即系少少时间讲一讲。9月9日咧就系选举日啦。我哋6/4/7/1同埋7/29上咗街，呢个政府都好似听唔到我哋把声。 唔够人啊 ！DBC 嘅选民同埋啲选民咧，我哋就同佢9月9日。就还声于民，就保护我哋啲细路，同埋保护我哋嘅心爱嘅 DBC， 就用我哋嘅选票踢走呢啲保皇党，就话俾呢个政府听，我哋系有声音存在嘅。 就最紧要我哋嘅选票同埋嗰个超级区议员嗰个选举咧，我本来同阿李柱明喺十级自由风讲过，我唔会用嘅，但系我而家我都会用。 系， 我希望佢话俾我哋听呢三票呢、這个超级区议员，我哋应该点样喺边个区投边个？ 系， 唔该佢话清楚俾我哋听。 我哋会搞一个选举台噶啦，下个礼拜全日都系讲选举嘅。其中一条问题 我哋投白票啦，我哋希望我哋呢次话俾呢个梁振英政府听，我哋嘅声音系喺呢度嘅，你唔听到就而家喺立法嗰度话俾佢听。希望我哋啲选民醒啲啦，要想保护我啲细路。保护 DBC 就要用呢一次。 其实阿叶生想讲多句咧，唔系保护 DBC。咁简单咁肤浅，或者我为我自己功利。其实 DBC 咧代表一样嘢咧，就系一个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开放嘅平台。点解我哋要反对国民教育咧？就是、因为我哋要保护香港核心价值噶嘛。啊，而家你知啊，国家机器出咗啦，中国嘅喉舌啊，啊呢、這个叫做啊，环球网啊出咗评论啦，就喝住香港政府，即系喝住梁振英。在呢个国民教育嗰度绝不可以让步。嗱，嗰啲人，嗰啲家长，嗰九万个家长上街嗰啲人咧，啊，就系俾英国佬洗咗脑嘅。嗱，我话俾你听，我哋要反对嘅咧，就系呢样嘢就强权啊！喂，点解中央话我哋要推行国民教育？我唔好理好嘅话唔好。喂，河水不犯井水，一国两制。喂，教育系我哋特区嘅事务嚟嘅，几时咧？中央应该点指手画脚咧？嗱，呢样嘢咧就系我哋啊反对嘅声音，你明唔明啊？多谢你叶生啊， 好， 好下一位听众，喂， 喂，啊到我啦， 系、啊贵姓啊？ 老板系姓李噶， 李先生你好，李生系，唔好意思， 琴日听你嗰讲 太多人啦， 同埋听你嗰啲听到啲心口怪，但听你话有个新嘅节目安排咧 ，I very good， 系啊，我哋下个礼拜开始噶啦， 好哥，喂，仲有一样嘢啦，喂。其实咧，你个方向系啱嘅。你直情将佢 escalate 嚟到咧，系呢、这个全民嘅运动，甚至乎 consumer buyback。佢话佢到时咧用个 fair value 咧，我政府咧，啊有钱佬都好咧，都冇理由唔卖俾一个合理嘅价钱嘅。OK， 同埋我想嗰样嘢就系话，喂，你其实都仲冇 AM 噶，冇噶系嘛？ 唔系冇噶，要再申请啊！我哋嗰阵时交翻个牌俾佢啊。 咁其实咧， 唔系就算有都冇用啊，有都系属于 DBC 嘅，所以咧我哋将来系唔排除其中一个，即系而家都唔怕话俾佢听，不过政府都唔会俾我哋噶啦，唔排除一样嘢啦。如果我俾人踢走咗啦吓，我就会可能试图再申请翻个 AM 牌嘅，但系咧平洲嗰度咧啲人又会反对噶嘛， 起唔到天线吓吓。 其实你想参考翻港台嗰人咧，港台嗰人为主份工啦，就话撑港台啦。In case 你如果你喺八月嘅时候，即系选举之前，你出一次鸡，话撑呢个大家好嘅。 嗱，我讲俾你一样嘢咧，嗱，我真系要喺呢度好严肃咁样讲。而家 DBC 系被孤立嘅。是单打独斗的啦，我解释俾你听点解呢，因为 推击我哋出嚟囉。 唔係我讲话喺个社会呀，唔係讲市民。所以点解我哋要群众嘅支持，要听众嘅支持呢？ 啱啊。 一个我解释俾你，第一香港嘅传媒啊系归咗边㗎嘛。啊西瓜靠大边。好啦，得返一啲呢嗱，譬如话嗱，譬如一啲话系独立嘅声音，譬如好似商台或者港台咁。咁你知我同商台啲关系同港台啲关系㗎啦。第一就有私人恩怨。第二样嘢亦都系竞争对手。佢唔想你坐大嘛，佢亦都唔会帮你。好啦，嗰啲话自己好似苹果咁或者明报半张咁，话自己有公信力，话自己支持民主嘅传媒，我同佢啲关系又系唔好嘅。啊，咁呢个又私人恩怨啦，即系你知我得罪人多噶啦。 佢亦都唔想你坐大。 第二样嘢亦都唔想你坐大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哋系靠一样嘢噶咋。 嗰啲同你买啲差唔多嘛。 就系靠 DBC 自己嘅听众，同埋靠群众嘅支持。嗱，就系咁简单嘅啫。 最一样嘢就系啦，想问啦，其实我就等到选举即系呢个提名完先至问你嘅，因为正正就系提名完之后咧，你先收律师信噶嘛。即系我估计啊。 系。 喂，其实你咁聪明才智，你冇理由点解你明知道如果发觉有落味，点解你唔走去选议员？ 我唔可以咁嘅，因为我已经试过一次咧，俾人 封咗咪之后我又去选。你諗下今次如果我又走去话去选呢，啲人又话嗱，其实你搞咁多嘢呢， 我沉舟㗎嘛。 唔係佢就话我搞咁多嘢又去抹黑我㗎啦，又啊就话我呢又系为咗自己想去冇得捞啦，就嚟返去立法会又搞镬搞烧搞个大龙凤出嚟。喂，而家啲传媒你睇到啊，即系嗰啲报纸嘅报道全部对我哋嚟讲呢都是 hostile 嘅，即係惡意嘅，你明唔明？所以大家如果睇咗呢啲報道，佢哋要將呢樣嘢啊化妝成為嗱，佢哋當然請咗啲公關高手幫佢哋啦，就將呢樣嘢變咗一個商業糾紛啊嘛，經營不善啊嘛，大花筒啊嘛，啊，你明唔明啊？咁但係啲有好多市民係信噶嘛，嗱，譬如我哋有個好朋友啊，亦都係 Morris 嘅好朋友，佢見到佢都同佢講，喂。哇乜你哋 DBC 搞到咁鬼乱啊，哇大花筒无底深潭，蚀到阿媽都唔认得，真係执咗佢好过啦咁。咁摩尔少用咗几个钟头嘅时间加埋佢嘅公信力，加埋佢同呢位人士一位有影响力嘅人士嘅交情，嗰、 啊 那个人先恍唔大悟。你明唔明啊？唔好讲话我哋嘅朋友支持我哋嘅人。 嗰个人可能唔系做生意啊， 唔系都俾人误导咗啊！唔系你知啊，因为 可能一年半咗会俾 Ethan 啦。 因为唔系，因为大班咧，你记住喺呢个社会上边系好乞人憎嘅，尤其是喺啲有权有势人嘅眼中咧，我系一个咧啊一个独行侠嚟，咁你记住。啊，咁你记得就得㗎啦，咁所以我 你要记得呢，你做朋友呢啲人係鍾意你㗎，但係呢你喺咪前啲人觉得你他人憎，就喺咪前呢，知唔知 六亲不认咁你话。好，多谢你啊， 多谢你，我哋去客户嘅说话先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真善美，务请小心轻防。人情味，没有赏味期限。 等我为大家介绍下属于香港嘅味道啦。嗱，首先系大坑舞火龙散发出嘅传统习俗风味。呢一个活动系由马会支持，仲喺2010年列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添。跟住由香港艺术节带嚟中西文化气息。呢项一年一度享誉亚太区嘅文化盛事，马会已经帮手炮制咗40年噶啦，真系越搭越有味啊！最后仲有香港本土历史文化嘅怀旧之味。马会资助举办嘅文化保育导赏团，就系想带更多嘅公众人士细味昔日嘅情怀。嗱，不如等主办机构文化葫芦嘅总监吴文正先生同大家分享一下。 本地的独特历史文化很容易随着时代发展而消失，我们更加应该把握机会保留， 积极推动艺术发展，同时亦非常重视历史文化，等香港人可以再三回味，协助活化古迹并支持成全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马会年终无休的恒常动作。 行善的信念，行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52，我哋翻嚟啦。 我哋喺听电话之前都讲一讲啦。嗱，我阿 Morris 咧就即刻拨乱反正，唔系拨乱反正，佢即刻去执行啊，即系任务啦，就系将嗰个啊，即系支持 DBC 嗰个行动咧，即系投票咧，就摆喺我哋个主页，咁啊好简单嘅，一入去就睇到支持 DBC 还声于民啊，亦或支持 DBC 清盘，就两样嘢嘅啫。啊，咁另外一样嘢咧，就唔会摆喺其他网页啊、其他台啊， 冇分 节 目啦 吓， 系啊， 因为咁会混乱嘅。摩斯话俾我听。咁如果大家支持风波女茶杯嘅，你咪俾啲 like 我哋囉。嗱，我哋而家个得呢，老实讲我从来都唔玩呢啲嘢嘅。但睇落去又好鬼丑嘅，得1969个 like。你同阿梁思豪嗰啲争就争啊，一争个零头啊。跟住呢我而家又俾阿梁家权啊刘南光笑啊。啊，佢话佢咩大食麻甩酥啊，都多人 like 过你风波啊，大班咁，咁唔该你都啊系咁以益下我啦。电话旁边有黄小姐，早晨黄小姐。 啊， 梁先生先吓。 阿梁生你好，梁生。 梁生， 系早晨大班。 早晨， 你好系。 啊，今日你就声泪俱下讲 D B， 我都冇流眼泪，今日冇嘅， 全忘问题。嗱，但系我有一件事希望你喺大气电波同大家解释下。 好啊， 我就睇你个 D B C 当初个组合咧，即系个股东组合啊，古灵精怪。咁乜嘢？头先个咩租楼俾特首个叫咩名话？ 黄楚标。 啊，黄楚标系一个啦。 啊。 乜嘢？之前好似有个胡汉清嘅，后屘退咗股。 退咗系。 啊，仲有个咩李国章、 李国宝、 李国宝、 客家李王之恩。 喂，呢啲系咩人嚟噶？ 嗱，阿梁生，嗱， 我冚唪唥有头有面嘅人嚟噶。 琴日咧，嗱，琴日咧，嗱，你听我讲先啦。琴日我用咗四个钟头，即系讲 DBC 咧，其中有一个环节咧。最初的环节你可以听翻六点半到七点的时候咧，用咗半个钟头去讲啲人点样揾翻嚟嘅，就解释得好清楚嘅。其实我而家好简单同你解释一下，不过咧我都希望你上翻网听，因为比较详细啲。我而家唔可以又用半个钟头讲呢样嘢噶嘛。嗱，当日我系希望点咧，因为要攞个牌底有钱。嗱，唔係好似牛咁講嘅，你話嗱，我嗰陣時我同阿牛都老友嘅，大家都知啦。佢搞個民間電台，喂，你冇錢嘅，冇技術嘅，啊，冇管理嘅，佢唔會俾個牌你噶嘛。咁第一冇錢啊，乜嘢都唔使做，香港係資本主義社會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我一定要揾啲有錢嘅人噶，呢個第一點啦。第二，我已經認咗錯噶啦，琴日你又冇聽到啊，我再認多一次錯啊，我遇人不熟啦。嗱，我又太过咧，又 天真 啦，天真啦、啊。我谂住揾十个人，一人一份，咁起码冇个大股东冇人话事嘛。点知我就唔知道，原来人哋可以夹埋一齐。你话我几蠢咧？ 咁呢班人一定夹埋噶。 我谂唔到啊！我认咗错噶啦，我道咗歉噶啦，梁生，我再同你鞠多次躬，不过你睇唔到呀。九啊，而家四啊，因为九啊度鞠个躬噶啦，已经。我认为晚晚瞓唔着觉都为咗我啊，当日一个错误嘅决定，搞到今日 DBC 咁嘅局面咧，我系责无旁贷嘅。如果可以引咎嘅，我都准备辞职嘅，但我又唔可以弃船噶嘛，啱唔啱啊？嗱，解释咗俾你听啊，你听翻六点半到七点啊，听日，好嘛？咁第二个问题，唔系呢个攞嚟嘅咎由自取咁、啊，所以我要解铃还是系铃人，所以我唔可以跳船啊，咁解咯，你明唔明啊？唉、哎，我而家苦笑噶 ，OK， 好，唔该你啊。 咁啊，解释咗啦，你好满意啦 ，OK， 咁啊，黄小姐早晨，喂，仲有嘢讲啊，讲埋， 喂。所以咧，仲有一样，喂，你都唔使再去揾咩筹期噶啦。 我唔要啊！我琴日又阿梁生，我又讲咗啦，你听翻嗰四个钟好精彩噶、 啊。 有啲人嚟叫我揾呢、這个揾嗰、那个，又话叫我揾阿糖糖，我话 no 啊！我话我以后呢个电台咧，嗱，我再讲多一次啦，因为好多人好似你咁冇听过嘅，我系可以揾到一啲有钱嘅朋友去救嘅，但系你要记住，今日我可以俾姓李嘅人。啊！背叛或者出卖，我再揾任何人咧，我都系同魔鬼交易嘅。所以我就话咧，将来一定要千祈唔好信有钱人。将来我哋呢个电台，我系希望我同阿 Morris 咧，起码何国辉咧，啊，仲要讲句公道说话话，直到呢一刻为止啊，阿客家李先生都系支持我哋噶。啊嗱， 客家李呢个人咧， 你唔好讲呢样， 佢称佢啊，究竟系 唔系，我话俾你听， 好殷实嘅， 唔系你 好人 嚟，你记住佢系支持我哋嘅、嗯，你唔好搞分化，okay， 好难得嘅，佢支持我哋，你记住啊，嗱，我话俾你听一样嘢，我同阿何国辉，我哋希望将来呢个电台，如果我哋仍然可以拥有嘅，可以今次赢咗呢一场。咁艰巨嘅仗嘅话咧，我希望呢个电台系由全香港人拥有嘅，系唔再受经济同埋呢个政治嘅压力，系真系一个还声于民、开放嘅平台。嗱，呢个系我嘅理想嚟嘅，亦都系我今日咧点解仲喺度死撑嘅目标嚟嘅。咁你听咗你知道得啦。 商业社会真系好艰难 嘅，咁你有嗱好简单，我解释俾你点解啦，梁生，因为琴日你冇听啊，我又多谢你问啦，你就俾个机会我重复一次，咁、啊、人就话我长气啊。嗱，我哋而家有22万个人，而家23万人啦，可能而家去紧24万嘅人系 download 咗我哋嘅 apps 嘅、 啊。 我哋有嗱，我哋可以收费嘅 apps， 如果大家愿意支持一个电台咧、啊，每人俾300蚊一年咧，嗰度有6600万。够我哋 run 呢个电台噶啦、 啊， 我唔出粮噶，你唔使担心啊，唔系唔会养肥我，唔使担心，我唔出粮噶，啊，我抽佣嘅啫。第二，我哋仲可以喺个网页 archive 嗰度收钱。嗱，所以系香港咁嘅目前嘅政治环境咧，我要话俾大家听咧，言论自由系要付出代价嘅。第一，我哋要争取；第二，可能我哋要俾钱。如果唔系咧，就维持唔到咧一个言论自由开放嘅平台嘅。我希望梁生你同我周围话俾人听，好唔好啊？ 好啊。啊啱啊，应该咁做啦， 梗系咁做啦。你唔好当我咁蠢啊，虽然蠢一次，都唔会蠢到第二次嘅。 咁天真去揾埋啲咩曾荫权啊、唐英年啊嗰啲，点会朝廷嘅鹰犬？点会帮你啊？ 咁你又要讲多一样嘢，我哋要嗱，我哋真系要讲公道说话。如果唔系曾荫权咧，佢其中一样犯咗错咧，就发呢个驸马广播嘅牌照。OK， 佢喺佢任内，你唔好理佢做过乜。起码支持言论自由开放大气电波。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内地三名维权人士陈光诚到美国华盛顿访问，并同美国国会领袖会面。美国众议院议长博纳说，美国有责任令中国为人权负责。陈光诚就说，由于越来越多中国人不再怕政府，不积极维权，因此中国无可避免会出现转变。一直被当局打压的陈光诚早前由山东的家乡逃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其后他和家人获安排到纽约暂住。陈光诚离开家乡之后，他的侄陈克贵被控故意杀人罪，仍然是被扣押，当局不准陈克贵自行聘请律师。八九学运领袖王丹乘搭飞机由美国返回台湾途中，受台风苏拉吹袭影响，航班被迫转飞香港，滞留在本港机场。他在社交网站留言形容可以踏足香港感觉好神奇，又说希望有一日可以真正获得批准进入香港。王丹之前曾经申请来港，但都被拒。中华航空两班来往香港和台北的航班是取消，另外多班往高雄和台中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台风苏拉凌晨已经在花莲登陆台湾本岛，暴风圈笼罩整个台湾，各地都有狂风暴雨，很多地方出现超大的豪雨，而南部分地方累积的降雨量达到1400多毫米，至少有三人在风暴中死亡。多个县市今日停工停课，来往本港和台湾的空中交通受到影响。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继续是实行超低息的政策。由于联储局并没有宣布刺激经济措施，只是说在需要的时候再推出宽松的政策，投资者感到失望，入市意欲不大。美股是全线低收，但跌幅轻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976点，跌3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20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4点，收报1375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伦敦奥运的第五日赛事结束，国家队再添4金3银，金牌的总数增加到17面。其中焦刘洋在女子的200米蝶泳夺金，打破了奥运纪录，为中国游泳队拿到今届奥运的第四面金牌。吕小军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在举重的男子77公斤级比赛拿到金牌。秦海和罗玉通就在跳水男子双人三米弹板决赛拿到金牌，是跳水队今届的第四金。而李晓霞和丁玲囊括乒乓女单的金银牌。国家队是以17金9银4铜排在奥运奖牌榜的首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但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同埋骤雨增多。而家录得温度30度，相对湿度78%。咁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嘅九点零三分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新鸿基中心噶。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就和富中心，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今次就两边都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去到上环消防局噶啦吓。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依然都系枕住喺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噶吓。咁另外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启德隧道过咧，现时就模糊街嘅。唔知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咁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佬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依然都系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浸啊。系啦，我哋就暂时打紧逆境波啊！阿你知啦，无论做学生哥、做大人，又或者做生意，总有啲高低位噶嘛，系嘛？啊哈哈，赢晒就唔公平噶啦！你睇下羽毛球国家队啲球员啊，佢哋都会输下波，系啊，走下线咁啊嘛。啊，不过佢哋走得比较肉酸少少，系嘛？哎，点都好啦，低潮唔使怕，总会有赢嘅日嘅。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九点零五分，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umber one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伦敦奥运完成第五日嘅比赛，中国以19金9银4铜居于奖牌榜首位，而美国就有12金8银9铜排第二，韩国排第三。今日嘅焦点赛事包括乒乓球男单将会有金牌诞生。咁睇下前两届奥运都屈居亚军嘅中国球手王浩能唔能够一尝金牌滋味啦。而另外女子体操个人全能决赛，相信亦会争持激烈。而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美国嘅菲比斯同洛哲迪必定会有一番龙争虎斗。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拍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号开始，一连5个星期一，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艺局天气下工作，雇主同雇员要特别小心预防中暑，老板应评估雇员中暑的风险同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例如提供清凉的饮用水，安排适当休息时间等。雇员应定时饮水同留意身体状况，有头痛或口渴等中暑的早期症状，应尽快通知主管同睇医生。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查询啦。 政府不是强行推行德育和国民教育，会有洗脑成分。 如果梁生在方面听到市民的声音，是不是应该要撤回呢？ 三年开展期相当宽松，无需要罢课要挟。 我就看看 CY 惹到一套教材好令人信服，搞得掂的就推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8，接近9:09嘅时间咧，我哋言出必行啊！我哋何国辉咧，立即咧将一个新嘅民意调查全民投票咧，摆咗喺我哋个主页嗰度。咩叫主页咧？就是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即系 DBC 个 Facebook 啊。咁咧有两条题嘅，俾大家 kick 嘅啊。DBC 数码广播全民投票，第一个你个 kick 嘅咧就系支持 DBC 数码广播继续还声于民，又或者将 DBC 数码广播清盘。咁而家咧投咗票嘅支持我哋嘅咧就有134个啊，即系嗰啲都系含烂，都系嗰啲啊，即系所谓死硬老友啦。 勇敢啊！ 咁啊，将 DBC 清盘嘅咧 ，so far 直到呢一分钟为止咧就未有嘅。啊，咁大家可以咧就去我哋嘅 Facebook 啊，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嘅主页嗰度啊投票支持我哋，俾啲啊鼓励我哋员工啊，同埋俾啊嗰啲玩我哋啲人睇下，我哋究竟背后有几多人？ 系，如果背后自由言论平台一个空间啊， 如果背后得嗰10个8个咁蠢嘅话咧，就凶多吉少。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黄小姐，早晨，黄小姐你好， 黄小姐早晨。 啊郑先生同埋林先生，首先我要讲咧，我要好感激你哋大声台所有嘅同工，包括佢嘅屋企人咁样去支持嘅，吓，好感激我哋作为市民，即系听到你哋及即系呢轮咧，即系上个星期开始啦，郑先生你讲发生嘅事，咁我哋都身同感受嘅。咁尤其是阿郑先生咧，我记得佢嗰阵时，当时即系我自己亲历噶吓，我讲呢样嘢就系、是。佢喺商台出咗事嘅时候，我烟探佢。 多谢你。 佢个床尾系摆到嗰啲传真机喺度嘅。咁我当时就话：我郑生，你需要休息。太太就喺后坐喺侧边，就一收到就俾佢睇。咁我郑生，你需要休息啦，你唔好再咁样啦，咁样。我哋好担心你。佢话唔系噶，我啲弱势社群咧，香港弱势社群咧，我哋必须要帮噶。我唔帮唔得噶，我唔可以噶，咁样。即系佢太太咧，阿郑太咧系咁咁支持，系即系当时咧，我真系好感动，但我亦都唔系喺佢面前有啲任何嘅即系其他嘅行为啦，即系令到佢又唔开心咁样。即系我觉得香港嘅良心嚟嘅，即系佢，所以咧佢开翻呢个电台咧，我哋系极度支持佢嘅。 黄小，你都记得佢病床旁边都有好多啲问候卡贴满晒嘅吓， 贴到满晒，仲有佢。贴都满晒咁啊贴啫，但系佢有个床头有个传真机，系收传真，系继续 我都唔记得咗，我都唔记得做过呢个莫居嘅嘢。 我喺烟探你，我入到你个病房见到你咁样，所以我哋系真系好支持你。咁加上而家听到你咁样，郑生，我系深信你一定会搞得掂。点解咧？当嗰个地基你发生知道有溶洞嘅时候咧，你仲更加打呢个桩打得更稳固，我哋对你有信心。 多谢你啊， 你一定过到关嘅。 我希望我哋听我哋同事啊，听众听到， 你唔好担心，我哋市民，你一换起，你有个银行个号码俾我哋，我哋会入钱落去帮手打官司。 好，多谢你啊。 仲有，如果你哋要开台要俾月费嘅话，我哋一定会。去帮手去呼一定去俾钱做有我哋而家做紧睇 系啊，我哋预备咧，其实喺下个礼拜或者下个月开始咧，下个月嚟嘅八月啊，而家会我哋会全台出动嘅，会选举咁，我哋会落区嘅。 你哋要招募义工，你哋出声，我哋都会去帮出嚟帮手。 多谢你啊！ 你哋唔好担心，最紧要保持身体健康。 好多谢你啊，黄小姐，呢啲咧就系对我哋员工最大鼓励。多谢你啊！ 最紧要吓，拜拜。 咁啊，郑生，郑生你好， 早晨， 早晨， 系 你好， 阿郑生系嘛？ 系啊，阿大班 同埋阿林生啦， 系喺度喺度。 下你啊，叫名得啊，一个林伯，一个叫大班。 你哋好，你 亲力啲好啲啊， 系 啊，我系你嘅忠实支持者，同埋永远嘅好嘅听众嚟嘅， 多谢多谢。 啊，嗱，头先嗰位小姐讲嘅嘢咧， 系 差唔多同我所要讲嘅嘢都系一样噶啦。 系， 但我而家咧用两分钟讲我自己嘅心底说话啦。 系， 嗱，我喺商台咧已经系听郑大班开始听郑大班噶啦。我一路翻工咧， 就一路听佢个听佢讲嘢嘅。 嗯。 咁咧，我越听佢咧就越精神嘅喎，揸车。未曾试过， 我成日惊吓亲人咯。 未曾试过有意外嘅，真真阿郑大班。 有啲人曾经闹过我啊，话你咁样喺个电台咁激动，用乜意啲人咧撞车噶咁。 我就想讲我嘅心底说话， 系系， 系提示嗰啲人。我越听你个节目，十点之前咧， 嗯， 我揸紧车噶，我系揸的士嘅， 嗯嗯， 系未曾试过有意外嘅， 系系。 越揸就越精神，越听就越精神， 嗯。 所以咧，自从咧冇咗商台。我即系冇咗八年啦，冇咗八年听到郑大班嘅说话啦。咁啊，而家到最近又大班台又开翻咧，我即刻买个数码电心机，我每朝都听佢嘅。 系而家接收点噶？而家喺喺个路面度行走嘅时候， 我喺全唔系我唔系啊！我而家就退咗休啦。 啊，退休系。 我而家就喺屋企听。 嗯嗯嗯。 啊即系我头先讲嗰啲咧，系以前 过往事 揸的士嘅嘢嘅啫。 明白。 哇！呢、這个 老司机， 系我想讲翻俾郑大伯听，佢个节目能够令啲驾驶者咧系冇问题嘅，应该系。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郑生，希望可以继续令人醒神啦 吓。 系。仲一样啊，郑大伯，我再讲多两句。 好啊，多谢。 如果你有咩问题咧，你所发起嘅上家又好啦。或者每年交牌费又好啦， 嗯， 我哋一定支持你嘅。 多谢你啊，郑生啊，你都系一个基层嘅市民啦，你要支持我哋咧，其实我好感动嘅，即系点都好过有啲人叫我搵啲有钱佬攞钱，我就唔会噶啦，我已经领过一次嘢咧，啊，俾蛇咬过一次，仲要俾蛇咬咩？多谢你啊，郑生啊，你哋嘅支持真系最紧要嘅， 系。 嗱，支持我哋嘅 DBC 数码广播嘅全民投票啊！支持 DBC 数码广播还声于民，继续还声于民咧，而家已经去到1162个。 嗯， 至于话要将 DBC 清盘咧，仍然系零嘅。嗱，我就呼吁啲朋友咧，除咗 like 之外咧，即系我唔系好识 Facebook 啲嘢噶啦。如果支持我哋之外咧，你支持咗 like 咗之后咧，唔该你咧都将条 link 咧。啊 ，share 出去，即系将条 link 咧， 分 啊，同你啲朋友分享。嗱、啊，我哋其中有、這 個、就 Facebook 嘅精神 啫。其中我哋有个节目咧，啊，我哋好巴闭嘅，有几个节目咧，嗰啲 friends of friends 即系朋友嘅朋友咧、 嗯， 去到几百万嘅、啊，即系证明我哋其实有好多人听嘅。 特别海外好多系好多听众。 咁、啊、所以咧，嗱，除咗你投票之外咧，你都要。啊！将佢同啲朋友分享咧，等我哋可以集腋成裘啊！嗱、啊，你话真系揾到有十万个人支持我哋嘅咧， 系 我谂我自己唔好讲，而家1409个啦，而家报紧数啦啊！如果我哋有得十万个呢啲咁嘅支持咧，我谂我哋啲员工咧可能走少两三个，啊，听众啊可能多好多个， 系 啊，咁而对手咧可能又要请多几个律师，啊、多谢你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更年期最主要的症状呢就月经混乱，咁有啲人呢就出现潮热啦、心烦失眠啦、暴躁啊、腰痛啊、腹痛啊。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点半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点18分，大班你啲加拿听众又嚟啦吓， 系我哋搞个演唱会啊，林毓华，我同你啊好多年未搞过演唱会，租咗红馆去， 系 支持 DBC 演唱会， 吓 吓吓，揾晒我哋啲同事，即系好似啊识做戏嘅出嚟做戏， 吓 啊识栋笃笑出嚟栋笃笑， 哦 啊，我哋就揾起码揾啲歌星支持我哋。 啊、我哋喺香港搞个演唱会， 嗯、 如果呢个演唱会成功嘅话咧、 嗯， 我哋环球演唱会，你知道我以前咧搞呢样 巡回演出系嘛？ 环球巡回演唱会就支持 DBC，、啊、 支持呢个系、啊、 买飞嘅咧，嗱、啊、可能贵啲，就送翻个收音机， 系 啊或者送一年 Apps 免费使用， 系系 有歌听。 啊！ 又可以支持 DBC， 不过我啲股东咧又会 send 十封律师信俾我咧，话你唔可以做呢啲生意。 系啊，你又孭起啲咁嘅系法律责任啊！ 不过咧，我就会话我个人承担。 系， 咁佢就吹啤啤，因为最大镬就上身嘅啫，除咗之外冇嘢嘅。啊，上身咪上身咯，啊有乜所谓啫？嗱、 嗯， 我呢喺电话旁边咧有位加拿大听众嘅，早晨， 早晨，早晨， 喂。 喂，系 你好， 大班， 你喺边度打嚟噶？ 系、哎、你好， 哥华， 系话我 食啱啱食饭啊！ 我喺我乡下打嚟， 系啊，收费台咧，我哋呢度都喺呢度寄俾你， 系系系， 好啊好啊，多谢你。 咁如果你啊真系打官司，我都得睇下自己个绵力可以。 冇啦， 冇冇冇冇打官司啊！真系 你支持我哋得噶啦，我已经好多谢，我唔系好计较钱嘅，你知啊，因为我都唔好意思啊，因为支持我哋嗰啲人咧，冚唪都系基层市民。啊！又唔系有钱佬，系、啊、咪？即系即 系 我哋只要支持我，已经好开心噶啦。 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唔阻其他。 多谢你啊！ 讲好。 而家喺三藩 市，我 多谢你。而家 喺温哥华 三藩市直谷啊！阿郭先生，早晨。 郭生，早晨。 喂， 郭生你好啊！ 郭生你好。 系。诶，你好，你好，诶、哎， 喂，你喺 Silicon Valley 打嚟噶 ？Silicon Valley 系系。 你系咪做呢个 IT 噶？ 哦，唔系啊，我做喺医院做护士噶。 哦，你系医护人员啦、啊，值得致敬。 系啊，系啊，啊我哋特登打嚟支持下你，因为打咗好多次嚟咧，都你都接唔到嘅。我系你师弟啊，九龙工业啲师弟嚟嘅。 哇，九龙工业师弟应该做揸螺丝批嘅，点会揸点会揸系交钱嚟噶？走咗去， 因为六四之后要移民啊嘛，即系走去做护士咁啊，过咗嚟啊嘛， 哦、 见咗六四之后吓到。鼻哥窿都冇肉，走唔切，所以即刻琴琴聲過咗嚟美國啦。 咁啊好啦，咁啊又去讀個書咁、 新嘅一頁啊，係。 總之就打嚟支持你，我哋呢度咧，我已經講曬俾我啲所有 friend 聽嚟，一知你開咗台咧，個個都聽緊啦，而家個都好唔開心。 好啊，嗱， 唔好唔開心，唔好唔開心。 你上去我哋個 Facebook 個 main page support 我哋得噶啦，同埋 share 俾啲朋友啊，將個 link。 即刻做咗啦，大佬！ 唔该你啊，大佬， 多谢晒。 啊，所以我哋九宫人咧，个个都有义气嘅。 湾区啲朋友支持你个台啫， 多谢晒，多谢。 Bay Area 系嘛， 谢，多谢， 多谢。 无言感激啊！咁而家喺电话旁边有位张生，喂，辉哥同我搵只无言感激嘅歌得唔得啊？ 嗯。 啊，因为播下歌先啦，我哋好少播歌嘅，间中要播下歌。 张生， 张生，早晨。 系。 阿林旭华，早晨啊！ 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 阿大班，你氹我输到，我输咗买咗两部收音机，你就即刻话要执笠咁。 唔系我话，阿哥、阿张、阿老张，而家我想执咩？而家人要执我笠，我被执笠啊！唉，真系苦笑啊！ 我都买多两部去派俾人啊！你明唔明？ 系系， 我话俾你听，几大都去买，因为点解咧？嗱，我又唔怕佢律师听到，佢哋梗系录咗我哋音噶啦。你买咗之后，嗱，因为你哋买部机咧，因为我哋有一个节目表出咗嚟， 嗯， 就有啲咩节目咩节目听。如果一日冇呢啲节目嘅时候咧，我认为你应该叫嗰啲有回水嘅。OK， 我唔知边个会接管呢间电台，你就叫回水。 阿大班啊，我想同你讲一样嘢，就系话咧，你成日都话诶、我哋基层市民个个其实要有心有力咧行出嚟嗰步啊，唔系就系讲支持咧，你心满意足嘅。而我哋都真系希望想出翻力嘅时候咧，我希望你俾到机会我哋去出翻力。咁、但系咁讲咧， 多谢 就话你要留翻啲弹药去第时点样营运或者点样做都好，但系你要同佢打官司系要使好多钱噶。 系啊， 我担心一样嘢， 人哋已经扬言话揾咗全香港最巴闭嘅大炮阿冯华健噶啦。 咁但係所以咪就話你要開個户口，令到俾我哋啲市民盡啲綿力去睇下有幾多得幾多集力成球，一毫子我都捐嘅時候我同佢打官司周旋㗎嘛，咁樣先至顯示到我哋自己大家嗰個即係良心過意得去呀。即 係 你為我哋發聲嘅時候，我哋自己亦都希望能夠做啲嘢。 我都係嗰句㗎啦，而家我哋香港今日咁嘅環境呢，言論自由已經唔係啊，一个必然嘅事噶啦，我哋 要 付出代价噶、 啊， 即 系 出钱出力噶、啊，好唔好啊？ 所以咪就系话，我明啦，就 唔系我唔好意思噶、啊，你知啊？譬如正话嗰位的士司机，退休的士司机，佢话要俾钱我，我系问心有愧嘅，你知唔知啊？ 你为民话话你嗰个排头话明为民发声嘅时候，民咧帮手发声系大家必然嘅事嚟。 不过好在一样嘢可以好大声咁讲，我而家做紧呢个节目咧，由5月15号做到而家咧，系斗领都冇嘅，冇人工 嚟，呢个义工嚟嘅。 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咧，大班咧啊会将啲钱咧就出粮俾自己。多谢你啊，老张。 张生，我哋网上有位叫做饿鬼夜叉，佢都话大班，你肯出声，我肯出钱。佢话我呢只穷鬼300蚊一年咧，我俾得起吓、啊，有呢啲咁样嘅鼓励嘅吓，鼓励嘅说话好。 多谢你啊，张生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啊， 黄小姐。 然后有位惠州打嚟嘅马山之后咧，我哋就播歌噶啦。 好，先请黄 小姐，你好。 黄小姐先，黄小姐。 早晨啊， 你好， 班林生， 你好， 支持你。即是支持我自己啊！ 咁、 我哋嘅我成个家庭咧，无论只要你 draw 个 plan 啦，无论喺精神行动同埋金钱上三合一支持你嘅。咁、我想同你嘅股东讲咧，金钱易揾，清如难求啊！即系讲你我见到黄楚峰喺你个股东嘅里边， 黄楚标啊， 黄楚标上去， 深圳李嘉诚。 我已经觉得奇怪噶啦。咁我想讲咧，喺我个 business life 之中咧，我亦都曾经有啲所谓咩保险步伐会 join 我哋嘅家庭个 business 想做正行嘅。咁、往往咧呢班人咧，佢哋同游子庭始终都系装同游嘅，佢哋做转唔到正行嘅，因为喺佢个 mentality 里边咧，佢只攞雞碎咁多錢，咁就想翻幾萬翻嘅。 係啊，我都未聽過人話出咗1.5亿咧，就希望每年賺2亿嘅。 Yeah, 我諗喺深圳做地產可能得，賣白粉可能得， yeah, 但係咧做電台就一定唔得。 佢哋做到正行嘅，佢哋係想做嘅，因為但係佢哋係做唔到，因為始終係同流程。咁咧，佢哋嘅共通弱點咧，我話俾你聽咧，就係佢哋自卑但氣粗。老 财大气粗， 以后系啊，未必系财大添，但系佢哋根本有自卑，所以佢要做正行。 我好巴闭噶，啲人咧成日同我讲话佢有几百亿身家嘅。 佢哋气粗啊，但系咧佢哋系老土无知，而且冇乜良心嘅，所以唔紧要嘅。呢啲股东根本佢哋唔会得逞嘅、我哋会全力支持你。 多谢黄小姐啊！ 嘅计划我哋都会照你，因为我哋。充分相信你嘅能力与智慧，你 冇乜智慧喺单嘢嗰度咧衰咗噶啦，已经老猫烧须啊！ 人生之中有阵时你系冇办法噶，呢啲系会中招噶吓。 好，大班睇嚟好多听众俾机会你系去最补个补偿啦。系， 喂，而家 马先生 啊，马生嘅， 马先生你好， 你好啊，马生。 喂， 系马生，点 啊？阿马生，老马有火系嘛？ 广东呢边噶， 系。 十几年前我都听你嘅个节目噶啦， 多谢多谢。 喂， 系 十几年前有啲听阿大班同阿黄毓民做呢个汪波利塔嘅节目，即系而家你哋咁困难咧，佢支持下嘅，即系我一直都喺网上听你哋嘅节目啊，一直喺网上听你嘅节目。 使唔使翻墙先听到啊？ 翻墙要翻唔使翻墙都听得到啊！ 哦，咁啊太好啦， 唔好咁大声啊咁啊！ 就打 DBC， 就打 DBC 咁多级都听得到啊，就唔使翻墙都听得到啊！而家都好方便， 多谢啊！ 而家咁发困难咧，大家都有支持下啦。 多谢多谢啊，马生啊，继续支持我哋啊！嗱，我哋咧就真系好多谢大家，而家短短唔系好多分钟咧，我哋已经有2287个人咧。 嗱，呢个就系 Facebook 好嘅地方，真系好快脆。 广播继续还声于民。嗱，你除咗上我哋网页 like 咗呢样嘢，即系投票之外咧，希望你都同你啲朋友分享。咁集腋成裘啊！我目标咧就10万个 like 啊。至于话将 DBC 清盘咧，暂时咧。唉，真系要无言感激啊！仲系思路 系 嗱，咁我哋而家咧特别咧点唱一首歌啊！我好少介绍歌，学下做 DJ， 谭咏麟嘅《无言感激》。 每次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物，或会潮落泪，仿佛像从前的欢笑 过去落寞的眼泪，再缅怀来里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念到是热爱，却半醉。半负正是上终极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岁月无声消逝，欢呼中不会醉，得到了我会继续进取。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36点，报19784点，国企指数就低开7点，做紧9755点。八九学运领袖王丹乘搭飞机由美国返回台湾途中，受台风苏拉吹袭影响，航班被迫转飞香港，滞留在本港机场。他在社交网站留言形容可以踏足香港，感觉好神奇，又说希望有一日可以真正获得批准进入香港。王丹之前曾经申请来港，但都被拒。苏拉凌晨已经在花莲登陆台湾本岛，暴风圈笼罩住整个台湾，各地都有狂风暴雨，很多地方出现超大豪雨，而南部分地方累积的降雨量达到1400几毫米，至少有三人在风暴中死亡。多个县市今日停工停课，来往本港和台湾的空中交通受到影响。今日有最少36班香港来往台北、台中和高雄的航班要取消。中华航空就说有6班由香港往台湾的航班取消，有3班延误。机管局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向有关的航空公司查询最新的航班资料，或者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站。奥运男子足球八强全部产生，八强赛会在星期六举行，头场由日本迎战埃及，墨西哥对塞内加尔，巴西对洪都拉斯，最后东道主英国会对南韩。另外奥运的女排小组赛 ,B 组的国家队0-3不敌美国，中国最终输29-31，目前在小组排第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但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和骤雨是增多。现在录得温度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东隧过香港方向咁隧道管内快线啊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丽港城，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唔该。好，走翻个对面海睇睇啲翻工车龙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排翻到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咁仲有香港仔隧道过海呢短返好多啦，只係桥面灯位车多少少啫，咁落湾仔更加回复返正常嗰隻啦。 西区方面啊，干落到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临时街停车场嗰边。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嘅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啊，仲有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新界区奇隧道就未有特别报告嘅。系啦，见到咁多 fans 支持我哋，哎呀，点会唔感动啊？系嘛，得唔系讲笑啊？琴晚听翻我哋十级自由风嗰啲听众嘅心底说话，阿通都听到眼湿湿噶。哎，嗱，加上咁多人喺 Facebook 度系咁 like。留低咁多鼓励说话，真係无言感激㗎吓吓，仲未 like， 仲未支持我哋，埋啲啦，再埋啲啦，再埋啲都 OK 㗎。哎，多谢你吓，好，最后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奥运最永恒的记忆，除了诞生奥运金牌和纪录之外，还有很多难忘的片段。数码运动场和你奥运经典重温。 自从郎平在80年代创造五连冠的霸业之后，中国女排要等到04年的雅典奥运才再创辉煌的成绩。在主将赵睿睿因伤缺阵之下，中国女排就招来小将张平，中国女排越战越勇，杀入决赛，而决赛更加是在落后两局的劣势之下，而3-2奇迹反胜，继1984年之后再次封口。 纯正英国设计及研发，数码收音机供应遍布欧洲和亚洲，无线音乐网络广播系统领导全球，纯创造经典，唯有。 大家好，我是阮兆祥，每一次出场我都希望可以为观众带来正能量，想香港更加繁荣进步就要靠大家的力量。9月9号立法会选举，投票给你心目中的代表吧。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啲，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查询。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英女王成为第24任邦女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86岁了，在今届伦敦奥运会开幕礼之中出镜，对白只有一句，就是 Good evening Mr. Bond， 成为第24任詹士邦女郎。詹士邦电影系列由1962年开拍《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开始，由乌苏拉安德斯主演，从此之后每一出詹士邦电影例牌都有一个邦女郎，而电影《铁金刚之明日帝国》华裔女星杨紫琼亦都被拣中参演。不过《铁金刚》电影只有23出，今次英女王做的邦女郎，大家就只能够在电视入面欣赏了。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政府不是强行推行德育和国民教育，会有洗脑成分。 如果梁生在方面听到市民的声音，是不是应该要撤回呢？ 三年开展期相当宽松，无需要罢课要挟。 我就看看 CY 借到一套教材，好令人信服，搞得掂的就推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苹果的评论标题是《劏房丑闻又是太太的错》。梁振英7月1号上任前被传媒揭发山顶大宅有多项的僭建物，当时梁振英承诺会查一查，再就僭建作详细交代。到现在1个月过去了，梁振英还在查，还未给公众一个交代。 令人感到梁振英视公众的质疑如无物，一味以拖字诀去处理诚信危机。陈茂波在诚信问题备受质疑时，做法和梁振英就非常之类似。这位主责处理劏房的局长，事隔两日仍然都不肯亲自回应有关消息，只是好像挤牙膏一样发表一个含混不清、残缺不全的声明，将事件讲成是太太的问题，只字不提本身的责任。发展局局长的责任是监督建筑物安全情况的主要官员，是防止出现僭建、劏房等违规建筑的把关人。前任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目睹劏房引发的消防安全和其他社会问题后，此言严打劏房，将它视为发展局的重点工作。接任的陈茂波在接受任命时同样表明会打击劏房为重要的工作。但是陈茂波在上任前一星期就开始暗示将会接任发展局局长，既然准备接掌局长一职和出任主要官员，他没理由不尽快清除所有可能的问题和包袱，没理由不将可能出现的利益角色冲突撇清，以免重蹈麦齐光的覆辙。但是陈茂波反而选择任由劏房经营下去，希望蒙混过关。社论又话，陈茂波的太太由始至终是经营劏房公司的股东，并拥有分拆成多间劏房出租的物业，他总不能够同太太划清界线，将所有责任都推到去身上。陈茂波应该尽快就经营劏房问题向公众交代清楚，以释除大家的疑虑。假如他继续拖下去不愿意回应，他和特区政府的公信力将会受到严重打击，能不能够顺利展开发展局工作更加是一大疑问。 而明报的社评就说，陈茂波的妻子卷入劏房风波，在梁班子开局已经焦头烂额之际，这件事无疑就给新政府添加难堪了。现在陈茂波说这些事件属于妻子的事，许报明又说租务事宜由另外一个股东打理，这种讲法未能够完全厘清责任谁属的问题。梁振英政府因为特首官员僭建和相关居所事宜的威信沉降，陈茂波妻子拥有物业卷入劏房风波，再次提醒有关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任命必须要预先做好有关物业的检查，因为任何公布之日就是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接受传媒以及公众检验之时。 9:41， 陈茂波啊，发展局局长这个新贵啊，这个是啊梁振英政府里面的新贵，但是呢就牵涉到劏房，又牵涉到呢大角咀海安楼啊这个旧的单位啊被田新收购，田新又找了陈茂波做山招牌。跟住个收购价呢啊200多万呢就分开两决。一决就收购价，一决就搬迁赔偿。咁就我嚟避税啊，甚至乎呃呢个印花税。嗱，咁我哋电话旁边呢就喺听众，呢位听众呢就係前区议员啊陈文佑。 有当区嘅前区议员。 当区嘅区议员啊，前当区区议员陈文佑嘅。佢嘅啊母亲呢就同时都是呢个大角咀海安楼嘅业主，亦都个单位俾田新收购咗，所以就知道啲警棍嘅。咁啊，所以而家喺电话旁边咧就揾咗阿陈文佑。早晨， 早晨，早晨。 大班林 伯啊， 早晨， 你好，你好。 喂，你做咩冇做议员啊？上届输咗啊？ 上届输咗啊，系啊。 咁阴公啊，输咗俾边个啊？ 输咗俾另外一位梁美芬集团嗰啲嗰啲人啊，系啊！ 你咁渣噶，你想做议员又唔去埋个码头，人哋唔收你啊！ 嗰啲码头唔系咁易卖噶， 卖唔到噶，想买卖唔到噶嘛？ 嗰啲跟住去西环问前程噶，唔得噶，嗰啲唔系咁易卖嘅。 唉，阴公嘅真系，咁你而家做咩啊？ 我做翻其他工作嘅。 好啦，咁啊，继续努力啦，继续为人民服务，唔同嘅岗位都可以做到唔同嘅嘢嘅。喂，你讲讲啲警棍嚟听下啦，你母亲啊，即系零售堂啦就系啊陈茂波啊，陈茂波啊，茂哥啊， 咁啊，大家都系嗰座楼嘅，你啊想啊，大家都系嗰座楼嘅业主，不过就唔系街坊，唔系邻居。咁我收购嗰度系嗰个成个过程系点 嘅？其实就咁样嘅，而家你见到几个物业嘅，陈生咧，佢陈局长认嗰物业就话喺海兴楼嘅，海兴楼咧又系准备俾人收购，收购都系同一间公司嘅，咁啊。海安楼就喺隔篱嘅，咁佢个情况就话咧，我做大厦冇 lift 噶，所以咧五楼以上咧，好多单位都系有部分俾啲公司收购咗做劏房嘅，咁咧有个情况好特别嘅，见到阿陈局长当时咧去个单位咧，喺度买过几个单位都系同一层楼嘅，咁咧 即系经常都炒旧楼噶啦， 系仲做一样嘢就话咧，因为当时咧有我哋开嗰个会，嗰啲会里边咧曾经有啲有啲所謂嘅收購公司代表，我就唔記得邊個啦，就話你放心啦，實掂嘅，我哋有位業主都係小業主都係立法會議員，佢會撐我哋嘅。但當時咧就冇人理，點解咧？因為知收購嘅嘢咧，個個就係關心就樓幾時要搬啦， 唔係㗎，俾幾多錢啊？ 俾幾多錢啊？咁你話你講咩都冇人聽嘅，當時就話，而且當時我心諗，就算真係有議員係業主咧。我唔会谂到系啊，陈局长咁尊贵，陈局长 咪系咯？点会真系买埋啲咁嘅旧楼咯？ 我会谂到可能其他人啊，当区嗰啲人系咪佢哋咧咁啊？但系当时嘅情况就话咧，嗱，田生收购嘅情况就话咧，我后来因为我睇翻妈妈嘅情况咧，佢系所有单位都百二万嘅。咁咧就当时系有个搬迁费嘅，就前座嗰啲咧就系168万8000，咁后座嗰啲大约系少100,000蚊到啦。150几万咯，咁啊大概咧个单位总收购价咧就270万左右，一直去到288,800蚊嘅。呢、這个就一个情况，二就系话咧，当时咧出楼据我哋了解咧，那个地方系劏房，但劏房嘅情况就系旧式劏房，好多时做得唔系咁好，排水工程啊，所以你见到咧嗰层楼下边六楼咧或者系五楼佢哋上面个走廊咧，全部都湿晒，当时已经系俾屋宇署咧。在2004、2005年嗰时已经出咗个一个2002、2003年咯，出咗个维修令噶啦。咁啊收购全做咗维修，因为上特别系上层啊，我哋啲公共地方全部湿晒烂晒，因为有好多劏房啊，好多啲情况。咁呢个事实嚟嘅。咁当时有人仲话咧，有几个单位，因为喺七楼嗰度几个单位噶嘛，嗰几个单位虽然有买卖，其实有啲当时有人话咧都系同一班业主嘅，因为佢可能系我买之后就卖俾隔篱左右嘅，都系自己啲人嚟嘅。 咁即系你即系觉得佢咧，唔单止系得而家建报嗰几个单位嘅。 建报嘅单位有部分可能系唔系真系卖咗。 咁其实不如讲下交易系点啊？即系田新就点样同啲人讲数啊？ 同埋佢哋一嚟嘅时候，好似唔系俾晒钱噶系嘛？ 佢唔系俾晒钱。 系咯系咯。 喺一开始咧。就每一户俾咗几千蚊，但媽媽當時就冇收，因為當時唔想賣嘅。直至到咧2009年嘅3、4月嗰陣時咧，當時出現個問題就話咧，個個都為咗賣咯。當時就即係你如果你話九成人賣咗，你唔賣咧，你唔搬咧，當時你都幾難，即係好難住落去嘅嗰、那個情況就話。當然佢都買咗，咁佢咧就分幾次錢嘅。第一次就俾咗50,000。跟住70,000就係樓價嘅1/10。跟住咧，到佢成交未成交前，正式买埋嗰阵时，就俾晒个楼价部分，同埋咧就再俾埋个168万嘅再俾翻140。 嗱，我想问下你一样嘢，大家都明噶啦，佢将嗰个数分开佢咧。嗱，我想问下你啊，你咁你嗱，不过你可以唔知会唔会影响你啊？即系佢咁样分开，唔好讲你妈咪啦。佢咁样分开两嚿，一嚿就120万买楼，一嚿150万咧就搬迁费。其实有冇你据你所知啊？唔好讲你妈咪啦。据你所知，嗰啲业主有冇两边都俾印花？ 其实咁样讲，因为印花税净系业主，定系买家俾嘅，买家就唔使俾嘅。 我知你估佢会有冇两边都俾咧？ 嗱，其实我哋睇翻，因为当时咧买完之后咧，个律师咧，因为个律师当时系全身委任噶。我哋揾翻田生律师，就我哋业主就唔使俾律师费嘅。 系 当时咧，基本上买完之后咧，系嗰啲买卖文件当时冇睇过嘅。我净系当时签咗，我记得我唔知道妈妈签咗啲乜嘢，大概咧就话咧，好似就话佢系如果你而家喺土地所有处攞翻份文件出嚟咧，你系睇净系睇到120,000，你睇唔到168万嘅。 我睇唔到嘅。 咁 即系佢冇可能，佢系冇冇俾印花嘅咯，好有可能。 好大机会就话咧，佢系注册处咧，即系话政府出。 不过啲传媒而家追紧噶啦，我哋迟早会知噶啦。 税务局收嘅话咧，佢通常净系睇咗百二万啫嘛。 咁你阿妈攞咗嗰啲钱，而家我嚟做咩？ 我嚟买翻另外一间。 买到嘅话，都系买翻啲旧楼嘅话。 诶，买翻旧楼，当时买到嘅。 咪第日又撞到田身，你咪大件事。 而家去买有 lift 啦，起码十几层，佢先肯买。而家 哦系， 都唔肯买，而家已经。 好啊，继续努力啊！多谢你啊，阿老陈。 哦，其实等等介绍啲情况啫嚟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中华婚嫁礼仪专家罗勤芳， 咁新娘入到男家，有个亲友望住你，你就应该唔识嗌噶啦。咁如果冚姐企喺你隔篱，哎呀失个势啊！呢位亲友系点称呼啊？ 梗要我大冚姐噶嘛，嗌错咗唔关我事，佢教我嘅。 分分钟需要美，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嘅节目，周末周日晚上八点半至十一点，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是速度，是耐力，是竞技。 运动就是斗高、斗快、斗远。 其实运动可以融入生活，可以改变人生。 逢星期六黄昏六点半至八点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何海婷、 邢安邦让你来到 数码运动场，一个属于你和我的运动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九点五十分，嗱，我哋阿摩律政话咧，即系我个 CEO 啦，我哋公司行政总裁何国辉啊、陈彤就走去提醒我一样嘢，佢话今日啊。即系我哋收到律师信啦，第二样嘢就话阿黄楚标同东方嘅记者讲话唔准我哋接广告啊，佢话佢而家恍然大悟嘅。 嗯， 点解恍然大悟呢？我哋喺个董事会度有两个争拗嘅。 系 第一，我哋委任咗全香港最大嘅会计师楼、KPMG， 系 帮我哋做核数。 嗯， 阿黄楚标系拒绝咧加签嘅。 嗯， 咁咧就等到我哋咧唔可以交个嗰份咧，根据港管条例、牌照条例咧，喺六月三十号前咧交我哋第一份核数报告。 嗯， 咁已经俾港管局警告过噶啦。 哦， 啊呢个第一，咁跟住佢就派队人入嚟查数。 系 啊，咁啊玩嘢你唔使讲啦。但系另外一样嘢咧。阿何国辉咧，因为大家都知啊，我哋呢度系小本经营嘅，即系嗰啲话咩大花筒嗰啲，冚唪唥呃人嘅。琴晚我都讲过啦，人哋一间电台有六十个人，一个 marketing department， 我哋有得三个人，咁三个人梗系接唔到广告啦。咁啊 ，Morris 好辛苦先揾到间广告代理公司嚟做， 系 咁啊，要求阿黄董事会批准，黄楚标又唔肯签， 嗯 啊，咁跟住我哋同东亚讲咗话，喂，阿教授，喂。东亚买啲广告啊，话好啊好啊，咁啊倾倾下，突然间冇咗件事，而家终于咧，何国辉恍然大悟啦，就系佢想阉干我哋，想我哋冇广告，想我哋快啲执笠。嗱，你话呢啲咁嘅手段咧，我就最讨厌噶啦。琴晚我都讲过，话明刀明枪咧， 系 啊，我就中意嘅，因为我个人中意咧，大家明刀明枪去斗，啊，即系。但系呢啲暗箭难防，啲小人咧做埋啲小动作咧，你系好怒气嘅，你明唔明啊？系影响你个心情嘅。嗱，我哋电话旁边咧，唉，有位听众喺澳洲，阿林生打嚟嘅，林生早晨。 你好，你好，林生。 诶，早晨啊，大班。 你好，系。 系边一个浮啊？ 你好啊。 系。 我 Melbourne 噶 ，Melbourne 噶。 我 Melbourne 而家几点啊？而家。 系。 而家成。 八点两个钟啫，八点两个钟。 十二点啊，差唔多十二点啦，系咯，系咯。啊，点啊？有咩想讲啊，哥？ 我绝对支持你。就咁样，而家咧，你呢个为民发声咧，呢个系民主嘅铁达尼号嚟嘅。 嗯， 好容易沉咩？ 民主嘅声音永远唔沉。 系 以前嘅铁达尼号嗰个历史咧，系富豪嘅嗰个一定要沉。因为爱情故事系电影，嗰个沉。呢个系民主铁达尼号，唔会沉。 系、okay, 多谢你支持啊！ 系绝对支持。 如果要即系要Apps 啊上网收费咧，我绝对冇问题，要几多都冇问题。嗯、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如我希望你两手准备，就系、是、网台嗰边你要准备一下。即系点解咧？就算你有网台，我话呢个都继续民主嘅铁打利号嚟噶嘛。我哋呢、這个点解？琴日有位我哋又澳洲个有个朋友都话呢个隐形战机嚟噶嘛。 嗯、 我哋为民主，而家你个目标系为民主嘅铁打利号嚟做嘢。 嗯， 嗰、那个排到唔排另外一个问题，而且呢只蔡英文买焉知非福。 嗯， 你直接都等啊，我同你个年纪差唔多咋，我可能细你一两年啦。咁我哋都退咗休。呢、這个社会呢、這个世界嘅人咧系咁噶啦，何况喺牛鬼蛇神喺呢个政府嘅政权之下嘅牛鬼蛇神咁多咧，冇、 嗯、 办法噶啦。 咁我咪冇退休。 我哋精神死嘛。 咁我咪冇退休， 冇所谓噶。我哋个理念同个抗争嗰个人嗰个价值观冇退休啊。 千祈嗱，我想讲一样嘢就千祈唔好靠一个人，千祈唔好将嗰样嘢咧就睇住大班啊，大班。其实我最重要咧， 有制度有平台， 希望打造一个咧属于全民嘅电台， 嗯， 不受经济政治影响。 个理念啊，呢个理念啊， 亦都咧唔会因为一个人离开啊而影响嗰个理念啊，嗰个目标啊，个目标就系、是。维护言论自由，维护香港嘅核心价值，吓 啱啊！即系孙中山先生个三民主义啫嘛， 啊，我唔敢同孙中山先生比，但我哋要学习 啊！多谢你啊！好，咁我哋听多个电话，刘女士啊，刘女士你好， 早晨啊，大班， 你好啊， 你好， 我咧就首先我讲啦。我以前真系未听过你噶，未听过喺商台你嘅， 即系你唔知我乜人真嘅。 咁咧就系唔知嘅，我就系听咗廿几年嘅港台，中华嘅影等。收尾佢变咗之后咧，我就买咗心机听你呢个电台嘅。 系 听咗你呢个电台之后，你开咗咪之后，慢慢听你讲咧，原来你讲嘅分析嘅能力啊，讲嘅嘢系好有理由嘅。 系 解释俾我哋听嗱，你呢个风波里啲茶杯啦，十级自由风啦。 嗯。 咁我一路追一路听，咁咧就听咗之后咧就。知道你哋咧讲嘅嘢系好真嘅，将真话讲出嚟，唔会俾我哋啲市民啊，系俾佢嗰啲洗咗脑嘅电台咧，系俾佢洗埋脑嘅。咁所以咧，我而家系好即系好撑你呢个电台嘅。咁我仲有一样嘢想讲，即系我希望咧，你唔知得唔得啦吓，即系俾我哋市民咧喺呢个电台度卖广告。嗱、我咧就攞咗6000蚊啦，有冇可能喺呢个电台卖广告，即刻俾钱嘅？ 我下个礼拜， 我唔知点解 你令我好感动啊！ 我真真正正系要支持你嘅，即刻行动。 我可能下个礼拜会有一啲真系咧，即系嗱，我就唔想大家破费嘅。多多少少冇所谓，就整啲分类广告出嚟。阿刘啊，深水埗，我唔知你咪住深水埗啊。深水埗刘女士撑 DBC， 咁啊俾多一嚿水有交易。 咁咧 好唔好啊？ 因为咧，我哋咧支持你咧要行动嘅，因为你电台咧本身就俾人打压啦，又弱势啦，又冇钱啦，系咪？你有钱系你嘅事，你个电台冇钱啊嘛。 我冇啊，摆晒钱落嚟噶啦，冇晒噶啦。 我哋市民咧。为咗呢个， 我全副身家摆晒落你度噶啦，而家一铺清袋。 为咗我哋咪就市民，我哋要撑住你呢个 BBC 撑住你啦，系咪啊？ 多谢你。 咁我哋就即刻行动，即刻行动。 好在我啲老婆仔女就个个都话老豆钱财身外物唔使惊嘅，我哋撑你咁。 系 成副身家冇晒噶啦。 系希望你快啲公布咧，咁我哋可以喺呢个电台嚟卖广告。我卖广告，我哋唔系政治噶。嗱，譬如我举个例得唔得咧？即系譬如话。女女阿仔，我爱你，妈咪刘女士，咁得唔得？ 几好啊！不如你搵人 温情呢个真系， 搵人嚟帮我哋处理呢样嘢。 唔系，我真系希望你快啲啊！ 多谢你啊！ 我快啲做到 呢个几好啊！呢个我真系冇谂过，真系 坐言起行。 阿刘女士，真系多谢你嘅提议。好，而家我哋咧就听位包女士电话。 包女士，早晨。 啊，系啊，大班 你好， 阿黄旭啊， 系你好。 你好， 我真系想喊咁滞。 唔好喊，千祈唔好喊我，唔好搞喊我啊，大佬。 系。 即系头先讲嗰个人咧，我好同意佢啊，我都想好似佢。 刘女士吓， 即系做啲嘢都好啊。 嗯， 即系咁咯。 我谂 啦。咁我完全啊，总之听好耐噶啦。 我同阿 Moss 倾倾啊，好啊，我谂啊吓，多谢你，多谢你支持啊。 就系咁就。 系。 好，而家报报数啊，直到现在为止咧。啊，即系52分钟里边咧，啊，支持我哋嘅咧就有3797个，即系平均一个钟头咧，一个钟头有4000个啦，希望未来8分钟去到4000个啦，一个钟头4000个，10个钟头咧就40000个， 我希望有十万啫， 十万唔难嘅， 即系如果两日，听日俾到我十万个，我谂我啲员工咧真系会好开心。可能走少几个都未决定 嘅，有人再翻嚟都唔定。 我唔怪你嘅，但系咧支持黄楚标将我哋清盘嘅都有27个人，咁我亦都多谢佢啦。嗱，最后我哋播一首歌叫《无言感激》咧，好多人有意见嘅，因为对嗰个歌手有意见啊。但我就主要系就住首歌，第一我 个歌名你中意， 我第一我根本就唔识歌噶。你叫我谂只歌，要多谢大家，我一谂到就无言感激嘅啫，所以就冇任何。啊，即系一个取咩一个喜好啊！即系我唔知点解，即系我梗系知啦。呢个校长嗰啲梗系建制派中人啦，嗰啲唔使讲噶啦，佢都系同成龙嗰啲玩埋一嚿嘅。但我哋最紧要听佢歌同埋歌词，所以咧大家唔好介意啊！我下次拣歌咧， 唔紧要， 要小心啲。 听日何从乐就会推荐啲歌俾你噶。 啊，我叫俾个 list 我啊，明哥唱嗰啲啊，或者边个唱嗰啲系意识形态正确嘅歌啊。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嗱，我就希望大家咧继续支持我哋啦。咁啊，继续上我哋个 main page 嗰度咧，支持数码广播。 系啦，将呢个信息都同其他嘅朋友分享吓。 啊，又或者你认为我哋系黑人憎嘅啊，即系我哋股东话封我哋嘅系啱嘅，亦都可以，因为我哋尊重表达意见嘅自由，呢、這个就系 DBC 嘅精神。听日咧就同样时间再见，不过我哋咧就会。唉，人哋就请晒啲全香港最大嘅大律师啊、律师啊、啊公关公司啊，同我哋对抗啊。但我哋自己咧啊，亦都咧啊，会喺呢一两日咧谂一个方案出嚟，睇下大家可唔可以点样可以撑住啊 DBC 唔使惊呢个有群众嘅支持，有听众嘅支持吓。 啊，阿林伯讲得啱啊，最重要都系群众嘅支持，就系你嘅支持。无言感激啊！再讲多一次，唔系播歌啊，千祈唔好播。